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放松啊！放松快活人，今日系双降，听多啲，笑多啲，身体健壮啊！小张张， 我系鱼仔， 方家强， 好嚟，一二三，开始我哋星期三节目，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天晴干燥，吹和缓清劲北风，今日最低气温喺22度左右，星期五风势较大。早上十点搭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在这个台风好像来又近啲，来又近啲的时候，到底听日会不会真的挂一号风球呢？这个周末会不会影响我哋过我哋嘅愉快周末？咁要留意住天气报告啦。今日嘅节目一切正常，一切精彩，而且会有风骚厮打，同埋有中医取常。当然仲有夏家婆啦。呢首 Caribbean Queen 十点十六分啊！呢、這个时代一路一路咁进步咧，改变咗好多嘢啦，令到我哋生活都开始有个生活习惯亦都改变咗。琴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第一次我哋自己第一次啦，喺街上边咧好需要一个电话，但我琴日咧就真系冇带一个电话。原来而家即系呢个街道上面咧 冇电话噶啦，电话亭都好少好少。 嗱，电话亭一定冇啦吓，电话亭一定冇啦，系问人借电话咧，系唔会有人。 大部分人都不会借给你的。 我见到你我都不借呢。 其实是什么都不会借。不单止电话。 兜路走。 你问他借第二些嘛，看看是不是 借 个电话。 借给就借。 借 给 或者借火。 借 火都没有了。 你真的 是 烧口到啥 样。你借火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这件事了。 借火。 就不吃烟了啲人。 借火就是斩个机会借个火。 我记得当时看过有一套电影，他说连借火都是呃人的。即有一个女仔叫一个男人，跟住啊，你可唔可以借火？跟住佢唔好意思，我唔食烟。跟住佢，唉，原来借火都系呃人，二个借火啊嘛，冇呢只歌仔唱 啦，二个借火嚟啊，系 冇啦，消失于天与地啦。 系啊，咁啊，话说我身边嗰人都试过有一次，佢要即系约咗屋企人啦，就冇打电话，佢试过喺街咧，系即系问任何人，去到最后咧，佢话俾我听，佢话嗱，你唔好俾我啊，你净系你揸住喺你手，你帮我打，人哋都会唔肯。 厌烦啊！都唔知你打电话嚟做咩？ 但你冇试过先，嗱喺街上面你真系要打一个电话，但你冇电话咧， 我冇试过， 你冇试过， 因为冇可能系唔带个电话出街，因为咧俾钱所有嘅嘢都喺个电话度， 我 有冇可能唔带？ 我都以 为 系，点知我 因为我所有嘅嘢锁晒喺个电话度， 系啊，我都系嘅。咁因为我约咗即系我另一半啦，我要接佢，但我习惯咧就系我差唔多到咧，我就会拨一个电话俾佢话到啦咁佢先落。于是佢永远就等紧嗰个电话铃声，同埋话俾佢听落，咁啊一路都唔落。咁到咗之后咧，干等咗十五分钟，但系嗰度咧系锁车区，如果我揈得嘅车咧，跟住翻嚟咧就会行唔到噶啦。咁我又唔敢离开，咁我谂快啲落嚟啦。咁样原来而家咧冇咗个电话咧，系好即系好无奈咯。我谂下啊，以前啲人点样过活嘅咧？约人喺街等。冇電話， 個個都係咁， 又會見到，係啦，又會見到。 你會唔會咁樣啊？譬如可能，如果你要諗住去接一個異性啦，跟住如果譬如可能約十點鐘咁啦，咁如果佢一路即你一定要等佢個電話嗱，不過以往嘅 practice 都係咁樣嘅，就係佢到咗佢打電話俾你，你先落去嘅。咁如果譬如可能係你等十五分鐘，佢又未嚟，電話又未嚟，二十分鐘電話又未嚟，同樣都係咁樣嘅話，你係咪一路都係等到佢打電話俾你，你先落去啊？ 嗱，倒翻轉我會打電話俾佢啦。 係啦， 佢有打， 我想講就係呢一樣。 我冇打电话， 咁如果万一 佢 就系 咁啊，佢又冇接， 佢冇接，咁你会点啊？ 我会诶，唔知系有咩事咧，咁我会落楼下 睇下佢。 我希望佢会落下，我以为我等下等下佢会落嚟，睇下点解仲未到先。咁点知佢一路唔落？咁最后咧，我入去咧，挨佢，我都唔理架车啦，挨算啦，就入去挨佢公司嗰、那个，即系一个 reception 嘅叔叔啦。我解释俾佢听，我电话咧就唔喺身，但好紧要要联络嘅人。挨咗好耐，最后都喺即系肯帮我打电话啦，即系呢个唯一已经系一个最后 嘅。咁你要检讨下你自己啦。 系啊， 个样唔好 解咧，我 唔系要佢都要检讨啊，做咩唔打电话俾我？ 唔系啊，即系呢件事里边，我哋要揾啲意义啊嘛，系咪表弟教嘅？ 系啊，梗系要啦。 令到你嘅生活幸福嘅话，要喺你发生嘅事里边要揾意义啊嘛。咁呢件事嘅意义系咩？ 呢件事如果去到最恶劣嘅情况咧，就嗌交噶啦。 嗯，咁样冇。 唔系，有时我会谂噶。 咁你为咗啲咁嘅小事咯， 系啊， 真系为咗小事嗌交啊， 冇人错。其实我 系冇人错啊， 系冇人错。 系啊，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佢就系即系 越等越猛。 同埋有时我会觉得佢就系话佢几紧我咧。即系譬如可能我约咗佢，我迟到咗半个钟，我不嬲都唔会迟到嘅。如果系我会好惊啊， 系 嘛？因为呢一个系唔同佢以往嘅做人系有少少唔 系 好同噶，即系有啲异样嘅时候讲，我反而我会担心咯。咁可能我就会落去见到佢嘅时候，我就会揽住跟住接吻。 跟住睇你架车俾人拖都继续接吻， 跟住起歌啦嘛， 然后两个人跑啊追个部车啊，飞快部车， 你仍然俾琴日马老师嘅爱情事件仲影响紧你啊，仲有好多粉红色嘅幻想。 有时你系应该要又喺呢咁嘅地方嗰度，就系突然之间俾个 surprise 啊嘛。首先第一，你嚟接我，我已经觉得好好啊。第二嘅就系话，喺我系担心你有冇事嘅时候落翻嚟见到你冇事，原来。只不过系冇打电话啫，哇，仲唔接吻？ 心问啊，深深地一问。OK OK， 啊，可惜冇， 我想试下。 唔系可以点？你系鬼见愁啦。嗱，鬼见愁，你点样处理呢件事啊？如果系咁， 呢件事啊，我真系会打电话俾对方。如果对方都冇听咧， 即系你 个 女人， 系我系女人， 系 我依家落楼啦，咯咯咯咯。 哎呀， 唔知佢有咩事咧， 担心啊，佢不嬲都唔会咁噶，系 咯， 系啊，又唔打俾我，我打俾佢，佢又唔听，好惊啦，系啊，好惊惊啊， 哎呀，推门，哎呀，咪呀， 哎，原来你冇。 冇嘢啊！哎呀， 我开始毛管动啦。嗱，其实而家冇电话，寸步难行，多多少少都系关乎咧，即系有时街上面嗰啲即系借人电话嘅骗案啊，等等呢啲嘢啦。咁韩国最近有一单嘢，我又觉得系咪少少夸张咗啲咧？咁样，韩国咧，首先讲你哋小学、中学有冇影个毕业相啊？ 有， 一定有毕业相啦，系嗰啲 班 上系啦，全部啲小朋友坐晒企噶，你嗰啲通常 坐 噶嘛， 有 坐有企，因为点解我会坐坐咧？因为我一定系坐前面嘅， 系 啦，咁啊后 你系企， 我系坐啊， 老师系坐喺度， 唔 系好多 排 系班长系企， 好多种 嘅，啲班嗰啲一企企，跟住佢有啲 riser 噶嘛，越企越高，越企越高噶嘛，你呢啲就唔使嘅，冻喺侧边嘅。 我点解记得我系坐咧？ 高嘛， 因为我嗰日做咗。一件唔应该做嘅事，老师 又做咗啲咩事、啊？ 老师讲咗，个个要着黑鞋，但系咧，我嗰对咧系以前有啲咧好 gentleman 嗰啲黑白相间嗰啲咧，跟住咧我坐咗喺度， 公子 我坐咗喺度，咁跟住咧就 唔 系 一粒黑鞋，但系有一个咧黑白鞋，嗰、个就 拖下咯， 系啊， 系咪你专登噶？我唔觉得你做错事咯， 抢镜系嘛，系啊，我衰我衰，好啦，咁啊，南韩啲老师而家最近点样咧？唔想自己个样子被印在毕业册上， 诶咁得意？ 点解啊？ 因 为 惊人哋嗰啲咩 defect 啊， 系啦，就系惊人攞咗佢嗰啲啊。但系哇，咁样都惊，咁如果你咁样都惊咧，你嗰啲社交媒体你都会，即系一般人都会啦吓，摆自己嘅大头相、生活相咁，咁嗰啲随时都俾人用啦。耐唔耐我都见到有啲人话：，喂，你唔好理我呢个 account 噶，假噶，唔系我嚟，系咪？耐唔耐都有啦。经常呢样嘢冇得防嘅。咁咯，你會唔會啊？即系嗱，而家好似講嗱，今日講 AI 啦，我哋嘅風騷先啦。AI 呢一樣嘢，呢個 deepfake 好似好得人驚啦，個樣攞咗，但係其實已經一段時間啦， 好耐啦， 係咯。 我哋 AI BB 班已經上啦，你諗下幾耐之前啊？ 你都玩到熟曬啦， 係啊，你都唔少啦 ，deep 好 deep 啦 ，deep V 啦 ，deep deep V 得閒 ，deep ESG 係 pro deep。 所以 真系加个破喺度， 与其放唔到，唔使理佢啦， 梗 系 唔理啦。 但系啲老师而家好惊啦，佢话唔好啦，最好唔好摆我相落去嗰啲毕业册，咁真系影，因为第时咧嗰啲小朋友睇，啊点解冇老师嘅样嘅？有时我会好想睇翻当时嘅老师系咩样，系边个老师噶嘛？你会 系咪个？梗系会啦，你影上嚟就系想 纪念。但系我又唔可以咁样讲，我觉得系每一个地方其实基本上系用呢一啲嘢，佢哋嘅犯罪嗰个程度。你谂下，其实你睇好多唔少嗰啲，即系吓外国啲咩犯罪，系好恐怖嘅。 剪咗一个头出嚟啊！嗰本相簿 系 啊，咁就系命案嘅，次次都系噶啦，揭一本相簿。哦，原来佢就系1962年嘅。 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其实你讲紧，譬如可能系即系睇。咪嗰啲串流平台咪無端端有嗰啲咩即係真實個案啊，啲咩咩房啊，唔知啲咩嗰啲咪好得人驚嘅。咁其實有好多時候你都係驚係驚係咩嘢？自己嘅肖像俾人哋攞咗之後，又或者就係你曾經拍過點知咩相，或者整咗啲咩嘢，你跟住攞嚟去咩你嘛，係嘛？即係去威脅你嘛，去要挟你啊嘛。所以我諗其實個肖像嘅話，可能喺某啲嘅地方嘅話係好重要，係好驚，因為其實好可能即係。佢哋，唉，我唔知啊，那個程度唔係我哋能夠了解啊！你明 我 講咩嘛？ 即係窮鄉僻壤又唔使驚啦。 其實你驚係驚咩嘢啫？係咪 利用你， 利用你嘅肖像咧，就係整落去，去可能係跟住有啲 呃人啦，總之 唔 好 嘅嘢 啦。見得 光嘅相啊，視頻啊，係 啊， 就算嗰個唔係你啊，你都好不安嘅，梗係 啦， 係咪啊？咁我又明咯。 咁算啦，唔好整啦。 唔係，我覺得係每一個人自己嘅選擇， 選擇 係啦，係 啦。 雖然有啲人就會話佢就係，其實我都避唔到，避無可避㗎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我避得幾多都幾多啦。咁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睇下點樣睇法咯，冇所謂點都得，係咪？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a world upon my shoulder. Through the clouds 10:29 I wanna know what love is. 我哋有 Foreigner 嘅呢一首歌曲。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节目叫《风骚浮人》，晏昼一点钟吓去到，咁而家先咧10: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会透过立法方式取缔劣质劏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将会因应分间单位日后订立的标准，检讨床位寓所条例的发牌要求。至于将来是不是会继续发牌，要视乎社会需要。被问到农屋是否都有需要清零，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一些不合规非法的床位当局一直有执法打击，近期亦都有加强执法，但是10月至今已经进行两次突击巡查，并且有机会作出检控。她提到当分间单位的标准立法之后，会检视床位寓所的现有要求，强调在楼宇消防和安全方面会有更严格要求，但是一定不会照搬分间单位的标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2025年前会完成安装2000组闭路电视，未来计划每年加装2000至2500组，强调当局非常注重私隐，会在公众地方安装，不会影到私人地方，现场亦都会有告示。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的住所日前被盗窃，邓炳强说，今年头八个月整体罪案增加7.2%，爆窃案亦都有上升，警方会加紧巡逻，又说加装闭路电视可以有效防止罪案。另外在口岸方面，邓炳强说，出年落成的沙头角重建口岸会以跨河建成方式，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而莲塘香园围口岸由于面积较大，当局亦都正是同内地部门研究是否可以采用相关模式。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藏龙在北京会见苹果公司行政总裁库克，双方就苹果公司在华发展、网络资料安全管理、云服务等议题交换意见。金藏龙说，近年来中国有序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创造新机遇，中方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各国投资者提供更多机遇、更好环境，希望苹果公司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大创新投入，和中国企业一起成长，共享高质量发展红利。库克说，苹果公司愿意积极把握中国对外开放的机遇，持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助力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24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7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7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3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56，升3.4；美团196.9，升12.1；恒生中国企业76.52，升1.54；腾讯控股427.8，升6.2；南方恒生科技4.534，系升1毫；小米集团25.7，升1.25；�阿里巴巴97.3，升5仙；华润电力19.34，跌1.41；华润饮料16蚊，今日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51.6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82，人民币7.132，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00点，跌111点，港金报25,440蚊，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38.94美元，卖出2,739.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彩虹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荔村，另外西隧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去到元芳。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碧街。另外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还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还有青山公路华贤村去九龙。最后提提大家啦，为配合港铁东铁线工程，东铁线将于10月26号，即是星期六的晚上，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的列车将提前大约两小时收车，即是在晚上大约11点左右就停止服务。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返两个车站，而其他路线就不受影响。详情请参阅港铁的网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的顾长山、923工队的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 是一个情深意重的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啊。 你好唔开心啊？我答应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係最快活㗎喇。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10:00到1:00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继续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10:39啊！最近咧，台湾地区有个女仔喺讨论区咧就讲紧自己同男朋友嘅问题。嗱，男女嘅高度，大家以前都有讨论过啦，即系男仔如果矮过女仔得唔得咧？咁样，跟住佢讲就唔系高度咯，就系学历啦。佢话我男朋友学历咧系比我差嘅咁嘅样，咁影响到好多嘅问题。第一，因为佢学历差啦，咁所以佢搵嘅钱咧相对地咧系会低过自己。 唔同意。 佢講佢嘅 case 啊，佢講嘅 case， 當然啦，有啲人學歷麻麻地，但可以揾好高人工都 冇錯， 睇個工種啊、行業啊咁樣啦， 睇自己投入到 冇錯啦。咁第二樣嘢，佢話佢男朋友咧嗰啲即係中意玩嘅嘢啊、品味啊或者啲興趣咧，都係好似即係好小學雞有細路仔咁樣樣。 中意玩鬥手棋， 我唔知道，即係歸咎翻都係即係佢將所有嘢就推論學歷。比较自己低嘅人咧，就好多嘢咧，好难对嘴嘅，即系好难升翻嚟，即系大家好唔夹咁样。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咪真系有问题咧？嗱，咁啊摆上去之后咧，咁啊睇下其他讨论区啦。咁有啲人有意见嘅，佢话其实你而家学历低啫，你可以继续喺呢、這个即系求知方面再读再读再读，唔会停噶嘛。除非你自己停嘅啫，系咪？你可以继续读好多嘢，令到自己学历高翻。就算唔系，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有啲网民嘅意见就系话咧，学历唔系一个问题。人品才是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咯。点睇啊？你哋即系如果你男仔女仔的学历一个高一个低的时候咧，那个问题会唔嗱会唔会咁样啦？即系一般市即系世俗嘅睇法就系，如果女仔低翻啲，系咪会个问题细翻啲咧？但系如果系个男仔学历低啲，系咪个问题会大翻啲咧？即系呢个性别应唔应该摆埋落去咁去计咧？咁样？ 诶，我觉得系互相迁就嘅啫。如果我真系博士。咁然後阿鋭鋭小四畢業嘅，我梗係會就係鋭鋭嚟㗎，係咪？我哋唔好講太空啊、電子啊咁高深嘅嘢咯，我哋講啊去街市買餸、啊。 你講都可以啊。 系啊， 系啊，我学啫嘛。 系啊， 其实唔系好好咩？大家互补。 我觉得 O K 喎。 系啊，同埋可能随时你系一个呢一方面嘅博士，但系其实你生活嘅白痴。 系噶系噶， 好多人系咁噶。 系啊， 你有某样嘢叻就唔代表你样样嘢。 系啊， 又系又系。 个电饭煲点样用都唔识 噶。 而家啲电饭煲几复杂啊！ 真系，因为我最近因为我最近咧就睇咗有一个嘅访问，一个访问嘅就 系 一个内地嘅植物学家，因为佢亦都系同。而且佢系个画家，你知道咧，有时佢写诶画一啲植物学嘅，佢就一幅画里面，你咪会知道就 系 好厉害。有一棵植物，佢由开始嘅就系有花啦、花蕊啦，诶佢根部啦、佢嘅茎或者佢嘅茎啦，总之喺一幅画里面就要有晒佢嘅佢嘅生命、生命周期、生命周期，就要画嗰啲画。你谂下，佢就系基本上佢就系任何时候，佢就系出去睇植物。任何時候佢就係出嚟要去記錄，咁同埋嘅就係、是、身邊嘅話總會跟住一個已經白髮蒼蒼嘅佢嘅另外一半。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個白髮蒼蒼嘅另外嘅一半，即係佢個老婆，佢會覺得嘅就係佢係要犧牲佢自己去成就佢。 梗 係 啦， 係啊。但系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好辛苦，因為咧就係當然佢嘅嘢就係最主要嘅嘢，但係個其他嘅嘢嘅就係個老婆去幫佢做咯。 可以嘅就係叫佢出去收衫啫，佢可以收人哋啲衫。但系佢系一个整 物專家，我知啊，我知啊，哎呀， 系啊，咁你话你火唔火大？即系你 火唔滚啊！ 你真系会火滚。 明知嗰啲都 唔 系我嘅衫嚟噶啦， 你系唔想做啊？定系你故意唔做啊？定系你系点样咧？但系佢就系咁样啊，连煲水都唔识。 系啊， 系啊，佢就系要你照顾晒佢所有嘅嘢，但系佢会唔会 appreciate 你？佢会 appreciate 你， 绝对会。 系啊，但系佢另外一半嘅话，亦都觉得嘅就系其实都几辛苦，因为所有嘅生活担子，其实呢啲系日复一日。而家讲紧嘅系努力加餐饭啊，呢啲先至系问题嘛。 系啊， 系嘛，每一样嘢你都要我照顾得妥妥帖帖， 好似个细路仔咁。 但系佢就喺出边嗰度嘅，哇，个个万人景仰啊，做佢嘅嘢嘅话，佢已经系呢一方面嘅，即系专家，即系其实就系咁啫嘛。 屋企所有嘢佢唔識維修啊，換燈膽唔識啊，咁樣分分鐘。 即係佢 talent 喺出邊，即係有啲另外嘅特別嘅。 想講嘅就係兩個人佢哋嘅相處嘅話，係在乎於嘅就係講呢兩個字，好可能係唔係太好，但係其實我覺得係嘅，係你願唔願意為對方犧牲，同你所有呢啲什麼咩學歷啊，我同佢我聽嗰首歌，我同佢講嘅話，佢又唔明，冇關，冇關嘅。你唔係嗰個年代嘅，你唔識咪唔識咯，係咪？你喜歡大家溝通嘅話，你咪教咯，你咪听翻咯，冇嘢，甚至乎嘅就系，如果你个年纪你差得好远嘅，我觉得更加好添啊！年纪细嗰个可以向年纪大嗰个去学习一啲佢嘅经验，系你冇嘅嘢， 分享又可以分享。 倒翻转嘅就系话，如果你话嗰个年纪大嘅向年纪细嗰个学习乜嘢，就系而家我唔识嘅嘢，电脑，你问佢揿两个掣，佢就搞掂啦，系咪啊？几好啊！大家互补不足，我觉得不知几圆满。所以唔好再同我讲呢啲什么，即系要写喺个网上面咧，喺度讲紧咧，嫌弃自己个男朋友赚得钱唔比自己多，同埋嘅就而家咩世代啦，唔好再同我讲咩男女之间有啲咩嘢，有啲乜嘢，有啲嘢好可能真系到而家今时今日呢、這、一个今日2024年啦吓、啊，你都仍然系觉得仲系未能够好平等，譬如可能讲气力或者系呢啲天生嘅嘢。 系啊， 但系其实有好多嘢嘅话，我觉得已经唔可以再用 gender 呢一样嘢嚟去再讲嘅，唔再讲呢样嘢噶啦。就算男女朋友，我觉得其实有时你都要公道啲嘅，系咪啊？唔系话即系你系女仔嘅话，哦，我就系要就晒你，又或者我赚钱多一定要系个男人。我觉得吓，即系呢一套喺2024年嘅话，我唔buy啊！我唔知你点睇，你点睇 ？Brought 咩 ？buy 咗啦，我 brought 哦 ，past tense 啊， 系咪先？ 系啊， 咁、啊、你呢单咁嘅嘢，你觉得点样啊？ 不值一提。 又嗱，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系咁样嘅，你分手啦。 喂，其实真系 啊， 嗱，即系话个女仔叻过个男仔啦。 系啊， 我当个女仔系大学毕业啦，唔好去到咁尽啦。个男仔可能系 form five 啦，仲系唔合格啦。咁你觉得呢个男仔有冇上进心啊？有咁你咪继续咯，行唔行？ 我觉得如果佢嗰啲上进心，佢就唔会即系宣诸文字摆呢个一啲嘅媒体啦。 即系佢又好食懒飞啦，所谓仲系挂住捉呢个斗兽棋啦。 唔系啊，个问题系在于你嘅处理嘅方法啦。如果你讲到你自己即系咁优秀吓，即系你当然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你同佢另外一半嘅话，你比佢优秀啦。你既然咁优秀嘅话，你点会将呢啲咁嘅摆上个网嗰度啊？ 咁又系 咁样，即系咁样去话你另外嗰一半嘅就系话啊，佢又好食懒飞或者啲咩嘢嘅咗。唔使啊！你分手啦！你不如你分手嘅，你好好地为自己揾一个比自己更好嘅人。 同意啊！ 你咁样先至系处理嘅方法嘛？ 揾个总裁啦，有本事。 唔系话总唔总裁，总之你揾一个叻过你嘅，你崇拜佢嘅，系咪啊？咁当然我亦都会觉得嘅就系呢一位嘅男士嘅话，我觉得亦都唔需要话要去为咗咁样而去咩？但系当然每一个人嘅话都要好好地咁样去与时并进，或者系要好好地咁样去即系进修，呢个系必须要嘅。但你睇下为咗乜嘢？ 冇错啦。 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那些用电视剧送饭的日子，1976年11月1日首播。 他也是你和我， 狂潮， 同相亲相爱也。相争，大家偶遇在人海，你我各留痕，几许欢愉事，多少爱和恨，那狂潮。 狂潮1976年11月1日首播，是无线电视史上处境剧以外集数最多的剧集，演出的包括有周润发、苗谦仁、佘坚、狄波拉、吴楚凡、李香琴、黄淑仪、伍卫国、关菊英。由70到80年代，好多经典嘅电视剧加埋歌曲，都喺我哋曾经一齐爱嚟送过饭。包括呢个1980年1月首播，全剧65集，由刘松仁、冯宝宝、林子祥、黄杏秀主演，《风云》。 山原是我身边伴， 伴着白云在我前，碧海是我的心中乐，与我风里做童年。当初你面对山海约誓，此生相爱永不变。想不到海山景多变幻，再也不见旧时面。 当年都不是那么多娱乐的时候，大家吃饭的时候一定开着个电视机，就伴着这些的剧中人，随着他们的情节发展，为他们紧张，为他们开心。而这些歌曲每次一听起，就会想起剧中的每一个主角做过的事，讲过的事。亦都因为每一晚咧食饭都睇住咧入咗脑啦，所以佢嘅音乐咧非常熟悉。每次听个音乐前奏，你就会记得哦，呢个就系《网中人》1979年10月1日首播，共80集，主演有周润发、郑裕玲。 翻责备和根源，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在梦中多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何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又像了飞广阔天，望海冲出不再。 每一个呢啲经典嘅故事里边嘅人物发生嘅情节，仍然系深深刻在脑海里边嘅。除咗呢个故事之外，带俾你另外一个就系叫做《家变》，1977年8月1日首播，共110集。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是永 唱出的就是 Longy 浪漫， 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将魔幻变好运， 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呢个其实系香港第一次播嘅时候，最高收视率达到 95%， 非常之犀利。后来由黄日华、邱美玲主演嘅《射雕英雄传》打破，系香港史上第三最多人收睇嘅连续剧，佢就系《家变》。 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字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丰收快活人啊！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喂，山糖，山糖，山糖。 阿嬷， 阿嬷， 阿嬷， 节假好啊！ 节假好喂， 好开心啊！ 好 开心啊！ 嗱，检热咧上岗啊，所以咧今日上岗啊，咁啊觉得检热咧天气咧凉啊， 凉少少，系啊， 真系啊，凉啲啊， 风吹埋嚟咧有凉意啊。 平时嘅就时嚣咧三湿结秃哦， 系啊，三湿结秃啊， 二湿结秃啊， 系 咩啊？ 系啊，系啊， 要干啲，好爽 啲 啊，天气好， 好舒服啊， 有时热度啊。 你咧下次用台山话答， 你唔系台山话嚟噶， 台山话答。 你可唔可以用台山话讲今日嘅天气啊？ 哦，记唔记得天气读图啊？天热头好猛，干话，原你放。 啱定唔啱？ 干话同我哋客家一样喎。 干啊， 系啊，听啲效干喎。 最尾嗰句系咩话？ 干话。 唔系。因为个干话哇系嗰啲尾音 嚟，系啊，嗰啲啊，加落在语前， 系啦，系啦， 好啊，嗱，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一样嘢啦，哇，我觉得而家已经开始大家筹备噶啦， 乜嘢啊？ 超级市场，大家都可以见到嗰啲毛毛维维嗰啲咧，南瓜灯啊， 咩啊，唔系毛维噶，细路仔好中意噶， 系啦，嗱，咁啊，其实喺下个礼拜四咧，就一年一度嘅 万圣节， 吓，都知你哋一定错，系万仙。只 弯线 只弯就系一弯就系弯线只啦，咁啊万圣节咧，其实我谂啦，即系以前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唔兴嘅， 绝对唔兴， 唔识啊，唔识啊，即系 冇嘢玩， 我都唔知30号定31号， 系啦，冇嘢玩嘅，冇嘢扮嘅，冇话啲咩捣蛋 trick or treat 啊， 系 啊，化妆舞会啊咁嘅，唔知道点解突然之间咧又变成咗有一个嘅项目嗬，大家出去咧整蛊做怪扮鬼。扮马饮嘢啊，咁嗰啲系咪啊？ 坐地铁啊，咁吓死人！ 甚至乎我记得嘅就系有一啲时间咧，要去一个兰桂坊咧，系要人流管制噶，好夸张，好多人逼去玩噶。我都试过有一次要去排队，系啊，跟住佢就系谂住佢就约咗人哋喺上面嗰啲酒吧嗰度啦，咁啊见面啦。点不知咧就排下队嗰时候咧，唔系话俾嗰啲叔叔听，讲俾佢知嘅就我要上去做嘢。咁跟住收尾个叔叔，你知唔知答我乜嘢啊？ 咩？ 佢就话就算你出去做嘢。你都要排队， 唔好 exception。 我支持呢个叔叔啊，呢个叔叔做得好， 好好 啊！嗯、就算做嘢，你都要排隊。 係啊，啱啊，做嘢大仔。 係啊，啱啊，因為佢話，如果你個個都係咁樣講話，要做嘢，我就放你出去嘅話咧，唔使排啦。 係啊， 冇秩序㗎啦，大家都。我放咗你一個嘅話，我其他嗰啲就好難交代。 真 係，佢真係講得好好，我覺得。好啦，咁當然你話講開萬聖節，我知道而家應該就冇以前咁犀利啦。但係嗰個氣氛嘅都真係唔錯嘅，因為好多時候你行開即係嗰啲唔就咩地方都好嘅話，總會有一兩個嗰啲膠嘅南瓜燈擺喺度，即係應下節啦，係咪啊？有啲拉下啲橫額寫住嗰啲咩 Happy Halloween 啊咁樣，我哋都有啊，我哋 Happy Halloween， 冇錯， 係咪 先？呢個幾好。 好啦，有冇慶祝過誒？ 有啊， 萬聖節啊，想講下大家嚟啦。 咪咪先啦。 嗰陣時咧，細路仔仲細嘅時候咧，一定係會咧。喺某啲屋苑咧，會出一張 circular 先嘅，邊個願意派糖就寫咗啦。咁、我就派一張紙俾你嗱、以下呢啲單位咧就派嘅，就唔好撳唔好撳人其他人嗰啲門鐘啦。咁我帶佢去撳嗰啲可以派嘅咯。不過萬聖節亦都有啲人咧未必會中意啊。我記得嗰陣時個屋苑咧一早就掛咗一個，我唔記得係咩，即係。我唔記得，總之掛咗啲萬聖節嘅比較核突嘅公仔，即刻要拆啊！第二日已經要拆啦。有啲人話唔中意睇到呢啲嘢， 核突公仔啊，有幾核突啊？ 一啲 嗰啲蜘蛛頭 啊、蜘蛛頭啊、 白色骷髏頭、 啲血啊嗰啲咁咯。咁有啲人話：哇，咁核突！一入嚟望到，快拆咗，即係要拆咗咯。咁所以一啲啲人啦， 咁你咧？ 我好先進噶。我九十年代已經搞 Halloween 嘅 party， 哇！真係好先進、 啊，真係好先進啊！嗰陣時我同某一本雜誌，即係嗰啲八卦雜誌啦，加一隻有幾種辣味嘅執像， 係 嗰隻又 好出名 嗰 隻， 係啊 係啊， 咁一齊搞一個 party， 就喺尖沙咀寶蘭巷。一间嘅葡国餐厅， 哇！ 哇！嗰阵时真 系 好开心， 即系嗰阵时候最黄金时代啦。 你知唔知我 请 咗边啲 artist 啊？ 唔知， 因为嗰本 magazine 请嘅， 系 嗱有苏永康， 哇！ 有阮琼丹， 哇！ 系啊，跟住记得啦，佢真系 总之一 扎 咁样， 系 啦，一齐去， 系啊， 佢做咩？喺嗰度就 系 有啲 餐厅有个 party 咯，系啊，有玩啊，咁跟住去到最高潮咧，成班人行咗出保乐行，好好玩。 行出去做咩啊？即系一齐喺度玩， 扮晒啲鬼怪啊嘛， 出 晒，系啊，一路出晒咁啊，兜个圈啊，系好玩，系好开心嘅。 我成班人一齐出嚟兜个圈啊，保乐行，咁就开心。你头先讲到好似有啲闷， 周街 就 鬼咁啊，即系周街 就鬼。餐厅有个咩 party， 全部都要化晒妆。 哦，睇个化妆舞会。去到嘅时候，大家要出席嘅。咁有啲咩装扮，我反而想知道。嗰时候真系咩有嘅， 咩都有嘅， 系啊， 八刀啊， 咩都有嘅。 其实系一个头箍嚟噶嘛， 打 到喺左边，喺左边度插落去啫，跟住喺出右边度出嚟，其实系个头箍。 小不免有啲清装啦， 系啊， 清 装 僵尸， 清 装僵尸 啦，跟住有人攞啲 清装僵尸一定要嘅， 嗰啲木乃 伊啦。 你知唔知扮木乃伊咧？试过有个歌星咧系出咗事噶。 诶，咩事啊？ 佢嗰次咧做一个 show， 咁咧我都喺度嘅，咁佢嗰次咧就系扮木乃伊。咁佢就真係买啲绷带叫个助手帮佢包啦，咁样跟住咧做咗一半之后，佢到未啊？阿 Michael 到 我急。去 唔到廁所嘛？佢講 揸住曬啊！ 好啦，嗱，同大家可以提供一下嘅咧，就喺今年嚟講嘅話，想唔想知道2024年啦？萬聖節究竟有啲乜嘢嘅打扮方面嘅靈感咧？你如果係嘅話，你今年諗住扮咩啊？ 我 真係去參加一個嘅啫化妝舞會。我覺得如果你係邀請人哋去參加化妝舞會，一定要扮嘢啊！你就唔好話去到之後啊，求其啦咁樣 我諗到啦， 認真扮好正。 我諗到啦，我會扮一個孕婦。 你唔使扮， 唔使化妝。 你頭先入 咁啊，孕婦唔夠恐怖喎，點可以恐怖啊？ 你以為咧，一個孕婦如果佢受傷流血，啲人仲驚？ 誒，唔好咁啦，好驚啊，真係。 啊，咁唔好扮孕婦啦。 我哋牙狂五貌喎。 啊，唔扮。 你記得見哪都攀見哪，你條繩落來嘅時候見到黑人弄哪，而摸見嘅時候啊，牙都攀落來啦。 佢唔扮，係 啦，你會扮係啦。咁啊，其實阿 Michael 咧。 我记得有一次有街上面有一个细路女，嗰、那个好得人惊，佢捧住个小妹妹嘅头， 哦、 但系佢扮嘅，我记得 系 类似呢啲，我觉得可以用道具嚟帮助咯， 啊、 用道具帮助咯，系啊， 即系整高自己个身， 系啊，整高身啊。 嗱，其实而家咧，你有时你上去咧啲唔同嗰啲串流平台 啊， 呢个系啦，佢会教你点扮嘅，系啦、啊。你头先你讲嘅嗰个咧，就有一个爸爸。 帮自己个女就系扮呢一个啦，系啦，搵一个新咁样咧摆咗喺侧边，系咁跟住咧就个女个头就自己咁样捧住个头。 哇，其实好玩， 就咁即系跑嚟跑去， 睇落好多人听噶。 仲有啊，而家啲幼稚园都玩 Halloween， 玩噶，系啊， 玩啊， 扮无面男啊嘛， 系啊， 好 多幼稚园玩，我觉得好得意。 系啊，我都觉得系，尤其是系嗰啲嗬，你要睇下佢个性格。如果你话佢唔笑嗰啲，你扮个无面男真系几好笑啊，毛毛笃笃咁。好啦，咁啊，今年我俾少灵感大家咯，好冇？ 好，今年兴咩咧？嗬， 大厨。 大厨，大厨， 大厨，系啦，咁啊唔讲系乜嘢啦，系啦，又未必嘅，即系其实你知道佢哋有咩噶嘛，有评判噶嘛，咁其实有两个评判好犀利噶嘛， 系，我突然间又醒起，系，蒲个餐厅嗰次咧，又为咗庆祝，整啲恐怖菜式， 有， 我 食过， 好好玩， 咩嚟只眼睛喺个汤里边啊， 嗰只咯，系嘛，嗰啲都好玩嘅，系啊，呢个都非常之好玩嘅。好啦，除咗你话黑白，即系呢个大厨之外嘅话咧，仲可以扮啲咩咧？今年其实所有嘅元素嘅话咧，我哋都曾经喺我哋嘅节目度有讲过嘅，就系呢一个嘅就系 MBTI。 MBTI 系啦 ，MBTI 其实有嗰啲咩竞争者或者佢哋有样噶。 系啊， 有样噶，有呢啲咁嘅样噶。譬如如果你系 INTF 啊、INTP 啊，或者系 ISFFJ 啊、ENTP 啊，嗰啲全部有样噶。 我 谂 呢 啲 就啱 嗰 啲大学生嘅年轻人。 对，你讲得啱啦。后生组别嘅就会玩呢一样嘢啦。 咁我哋呢 个 H group 咧， 我有啊。因为其实如果系嘅话，我可以扮翻个就 INFP 咯，因为我 INFP 啊嘛，咁样咯，就有翻呢啲咁嘅样。我一扮嘅话，如果大家你系知嘅话咧，你玩开呢啲嘢，就知道佢哦，佢系扮紧乜嘢样啦，咁样啦。好啦，另外仲有一啲万圣节嘅灵感咯，仲有啲咩嘢咧？电影嘅当扎嘅，而家票房虽然唔系咁好，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主演嘅嗰位朋友嘅就系 Lady Gaga。系啦，喺今年嚟讲，其实你都可以扮嘅就系小丑女啦。系啦，嗱，小丑女好简单嘅啫，譬如可能都系着啲黑丝啊，咁跟住嘅就系只样啊。 小丑真系可以好恐怖， 小丑系几得人惊嘅，讲真， 既得意又恐怖。 冇错，好啦，咁啊，除咗你话即系小丑女之外嘅话咧，喺今年仲有一套真系非常之犀利嘅动画啦，系咪叫动画咧？ 蜜源回首？ 唔系，讲紧嘅就系其实旧年，应该系几年前嘅话都好犀利嘅，啲阿愁啊、阿蕉啊。话咁嗰啲讲紧嘅就系 Inside Out 啦 ，Inside Out 咧就系亦都系小朋友好中意嘅呢个动画，其实有好多啲少年人或者系年青人咧，佢哋都好中意嘅。所以其实你今年嘅话，若果你系佢个 fans 嘅话，你就可以咧就化身嚟嗰啲咩角色，唔同嗰啲咩阿燕啊、阿鉴啊，仲有就系阿蕉啊，咁呢啲等等嘅话咧，都会可以成为你就系今年打扮嘅灵感嚟嘅吓，都几得意嘅。你睇下扮到。系咪？仲系容易扮嘅，即系你扮到系啊，细路仔都可以扮。 系啊，买啲颜色嘅假发。 系啦，冇错。好啦，而最后呢一个嘅话，真系好犀利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喺度倾紧私打可以做啲乜嘢嘅题材嘅时候嘅话咧，我哋一倾嘅时候，我就即刻问：而家喺呢段时间，我唔知点解啊吓，见到有好多嘅年青人咧，佢哋嘅背囊都一定系挂住有一只嘅毛公仔，细细只嘅啫。我唔知佢系狗啊，我唔知佢系兔仔、猫啊，定系咩嚟嘅？咁其實咧就呢一個係最近今年非常之人氣嘅動畫之一啊，咁亦都係好犀利嘅，喺日本傳嚟嘅就係呢個2024年嘅就係 Chikawa。 Chikawa 呢只嘢你可唔可以同我形容？佢係乜嚟啊？ 哇，好簡單，線條一個公仔喎。 冇錯，就係 Chikawa 啦。今年非常之犀 利 嘅，我唔知佢咩嚟㗎。可唔可以有人話俾我聽佢係兔仔嚟啊？ 唔識。 因为咧，点解佢会咁红呢？系因为我有去睇过，亦都了解过嘅。佢里面啲嘢简单到不得了。其实耐唔耐嘅就系有只绝交或者吓，哇呀！ 今次我哋嗰啲同事嘢， 就系佢话俾我听嘅就系，系啊，啲同事嘅另外一半非常之喜欢，因为觉得好疗愈。因为佢里面冇嘢嘅，即系简简单单咁就一个故事噶啦，就可以扮切卡华啦吓。好啦，另外当然啦，咁啊亦都可以有一啲嘢咧，就系比较系香港一啲嘅，甚至乎有啲人会觉得嘅就系万圣节你扮嘅一啲灵感嘅话咧，可以来自以前一啲非常之经典嘅电影，例如嘅就系《这个杀手不太冷》 啊，《捧月盆花》。 好犀利啦！如果你一 pair 嘅，你可以两个啦，系咪？系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嘅就系，譬如可能我哋以前嘅好犀利嘅就系呢个超级学校霸王啦，超级学校霸王仲记唔记得啊？即系有好多咩 Street Fighter 啊，嗰啲咁嘅春丽啊，咁嗰只啊。另外，我觉得非常之开心嘅就系，应该唔知会有人扮我嘅，就系《逃学威龙》啊。 哇！呢个好啊，呢个好，呢个好。 系啊，唔系我得，系啊， 我觉得 系 OK 啊，绝对得啊，系啊， 系啦，你可以扮翻，因为其实而家好兴 Y2K， 系啊， 即系你去翻嗰啲咁样嘅以前嘅我哋嘅香港嘅電影黃金年代有好多啲好咁犀利、咁經典嘅一啲嘅電影，我你可以扮翻嗰啲咧，一扮出嚟你就覺得好開心，對唔對？ 回魂夜周星馳 都扮過嗰個啦， 回魂夜都係冇錯， 係啊， 文慧啊嘛， 音樂係 啦， 正。 好啦，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今日同大家要教嘅咧，客家婆來了咧就同萬聖節有關嘅嘢啦。其實我都做咗有好多呢一方面嘅 research。 洋化版嘅客家婆、 就係譬如可能點解我就喺萬聖節，你成日會見到有南瓜，你會見。有稻草人啊，咁样全部都系有关系嘅、因为同秋天系有关嘅、因为佢系喺秋天噶嘛、所以其实喺嗰阵时候嘅话，你应该系一个就系成熟嘅，有好多啲即系唔同嘅农作物啊，丰收嘅日子，咁所以咧你会有好多嘢咧都系有关系嘅。大家查一下啦嚇 ，OK， 我唔講啦。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哋要同大家可學嘅就係首先第一個萬聖節教咗啦喎， 萬聖節 係啦，萬聖節， 萬聖節， 萬聖節。好，第二個啦，就係其實周圍都會見到，其實都好好食嘅，就係、是、南瓜， 南瓜 就係南瓜啦。哇，我呢期好中意， 哇，佢南瓜蓉整個湯好 好飲嘅，其實乜都好食嘅南瓜，你就咁樣蒸咗佢咧，可唔可以配？系啊，就好好味。好啦，而第三个就系会经常会见到嘅就系黑猫。 黑猫 系啦，黑猫点讲啊？ 黑猫 唔系， 唔系嘅。 黑猫 点讲 ？Black cat 啱咗。其實如果你可以咁樣講嘅黑咧嘅話咧，你可以講係 head， 貪 得 head 咧就係又同血咁樣嘅咩，所以其實如果係嘅話咧，我哋會講烏貓 啊，烏貓啊， 係啦，烏即係烏啊，烏色啊，烏啊，即係黑色，係啦，烏貓， 烏貓。 好啦，第四個咯噃，就係糖果啦 ，trick or treat 嘅時候就係問人哋攞糖果點講啊？糖果，好啦，第五啦，就系成日好多时候好开心嘅，就头先有讲啦。如果你要扮嘅，你扮鬼扮马就系、是、去化妆舞会，化妆点讲啊？ 化妆， 化妆， 化妆， 弯线只 蓝 架， 狐 喵， 糖果，化妆。 第六啦，成日会见到嘅就系话咧，我哋会将嗰啲嘅南瓜咧，会挑晒嗰啲嘢咧，就整成一个 灯笼， 系啦，灯笼，顶笼， 顶笼， 系啦，顶笼。 顶笼 冇错，就摆喺你个门口嗰度咧，就系驱鬼噶吓，相传。好啦，第七啦，就系苹果咯噃。 苹果 其实都系同呢一个万圣节系有关噶吓， 系 因 为 喺英国咧，佢哋系会中意咧就用呢个苹果，因为嘅秋天嘅苹果都系丰收，以及嘅就佢哋会将嗰啲苹果系整苹果酒，大家一齐饮嘅。 哇，正喎！ 系咪好多学问咧？ 苹果 就系苹果啦。 苹果， 好，第八个咯噃。剛才有讲到的就是稻草人啦， 稻草人， 抄人， 抄 人， 抄人， 系啦。第九个就是蝙蝠，蝙蝠有好多啊， 蝙蝠 。 蝙蝠 得唔得？最后尾呢一个啦，亦都系噶啦，因为吊住有好多令人好不安嘅骷髅头， 骷髅头， 骷髅条， 骷髅头， 得唔得？ 得。 时间关系，我哋重复一次。 好， 万圣节， 万圣节， 南瓜，吃咩啊？胡椒，糖果，化妆，顶笼， 顶笼， 苹果。抄人， 蝙蝠， 苦劳条。 阿老师，我有两个想补充问，化妆系乜嘢啫？ 化妆， 咁最后 我知你个样好似丑妆，系 丑 妆，骷髅头，系啦，得唔得？好啊，嚟咯，嚟， 喂，黑鬼噶， 好嚟咯， 好， 我叫做阿强啦， 我嘅波， 不如叫做鬼强啊。鬼强，鬼强，我哋叫做鬼强，你就叫乜嘢？ 我叫做鬼波。 好嚟啦，第一题，中国传统吉祥嘅图案，鬼强。 五蝙蝠， 好嘢，象征有福系乜嘢？嚟蝙蝠啊！第二，日本人认为啊，养乜嘢？ 鬼强 。你一定估到 狐喵， 好嘢啊！令单身嘅女子会吸引到追求者嘅系黑猫啊！第三题，一日一乜嘢？ 鬼强， 远离我，鬼强。 苹果， 好啦，第四题， 不要金，不要银，鬼强。五 只要一碌棍棍棍， 偷巢燕 系咩歌？ 偷巢燕， 偷巢燕系李隆基嘅稻草人啊吓。第五 pumpkin 即系乜嘢英文啊？波波，你唔系叫波波，你唔系叫波波喎、 啊。鬼波， 好，你系叫咩名？ 林家 系啱嘅。 等阵，等阵， 快啲啦！ 哦， 第六题，中秋节我哋会送月饼，鬼强， 顶龙， 顶龙冇错嘅。第七题，形容人收到 鬼强， 啊鬼强。 鬼 波，好苦劳条， 系啦，冇错，第八条，十一月三十一号，鬼 十一月三十一号系咩？ 唔系十月咩？ 啊，对唔住，十月三十一号， 关战姐，关战姐， 好清醒 ，OK 啦，十一月三十一号你呃我， 小朋友， 鬼 强，鬼强， 韩国，鬼强，发财。 我觉得鬼强好有意思， 即系我阿妈叫晒先，一未谂，佢都未 谂。我识啊，我做我啱 啊。鬼啊，你嘅阿姨先谂嘅。 我唔识，你都有保重啦。我唔识就真系唔 识。哇，鬼强今日好劲，势如破竹，有八分啊！哇，鬼强你小心啲啊！ 你小心真系变鬼强啊！ 记住啊，记住系啊，今年千祈唔好扮孕妇。 哇，好惊啊！ 但系头先啲灵感系咪好好啊？ 好犀利， 系啊！大家真系可以去谂下啦。 好啦，客家婆之后咧，我哋翻嚟就会一系今日中医取 常 嘅 老彩， 老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先后展开两项执法行动，一共拉了148人，包括涉及建造业和电力工程相关的行业，怀疑以贪污手段取得有关专业资格。廉署调查之后发现，被捕人士涉嫌利用虚假工作证明文件诈骗劳工处认可的训练机构发出相关专业证书，或者诈骗机电工程处发出注册证书，以进行挖泥或者电力工程相关工作。廉署动用大约230个调查人员展开行动，所有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候查。前教育局局长孙明阳离世，享年80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哀悼，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保安局前局长、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话：，今朝收到旧同事通知，孙明阳琴日朝早喺屋企安详离世，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将永远怀念他，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叶刘淑仪提到，孙明阳过去在政府出任多个重要职位，对一国两制亦都有很大贡献，包括回归前担任当时后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办公室主任，回归之后又担任多个政策局局长。对于孙明阳出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时推出孙九招，对日后楼市影响深远，叶刘淑仪话：孙九招并非孙明阳个人政策，而是当时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的决定。立法会举行疫苗接种活动，出席活动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从上个月26号开始，不够一个月内已经有超过380间学校完成疫苗接种计划，近80,000个学生接种。他说今年接种计划有很多改革，包括学校外展计划，俾学校选择喷鼻式或者注射式疫苗。去年流感疫苗接种率创新高，但系唔会满足，当局会继续改善改革接种方案，俾市民有更多选择。卢颂茂又说，如果更多市民，特别是高风险人群，及早在流感季节开始前打针，未来一年就能够减低风险，不单止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亦都对自己健康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有很大作用。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54%，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8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100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52升3毫，美团195.8升11蚊，恒生中国企业76.4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53升9.6，腾讯控股428.2升6.6，阅里巴巴96.5跌7.5，小米集团25.6升1.15，中芯国际29.8升1毫，华润饮料16.34今日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51.7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83，人民币7.131，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8,219点，跌192点。港金报25,3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740.75美元，卖出2,7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目前大致畅顺噶，至于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依家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沙田围路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角街嘅慢线系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仲有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喺海边追风同观浪先。 哎，小心啊！细佬。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金港 经港 话你知， 话你知。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耿化，在金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当中，我会和大家来介绍中国歌曲排行榜上的榜上好歌，同时也会分享北京的文化潮流以及年轻人的生活新方式。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同星期日上昼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京港华你知。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麦乐村是剧中援爱医疗队的基地，而麦乐是非洲斯瓦西里语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永远咁解，寓意寄望中非友谊，地久天长。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点35分，港台电视31。 Hello， 大家，你哋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晏昼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专家时间， 老仔 早晨。 冇，我冇嘢讲啊！ 点解嘅？ 因为咧，我最近咧，我咪话咧，我就系睇咗个医生咧、嗯，其实讲紧嗰啲系嗰啲物理治疗啦。跟住咧，佢都话，佢就话，如果有时譬如可能咧，啲血气唔好啊，又或者系即系啲神经线窄住啊，咁样都会引起咧头痛。我事实上我真系有嘅。咁其实喺头痛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嘅话咧，系咪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因入嘅原因噶？ 通常我哋分两种先啦、一种叫做急性头痛，一种叫做慢性头痛，系啦。咁啊，好容易理解啦。急性即係無端端突然間嚟嘅，但係咧經過治療或者係做某一啲食藥都好啦，佢好快會消失啦。咁呢種係急。咁啊慢嗰種咧，就可能你做咗啲乜嘢休息又好啦，按摩又好啦，食藥都好啦，好似佢都係前面難愈，遲遲續續，跟住咧一個月頭都仲係 keep 住咁樣痛嘅。咁啊好容易好翻又翻轉頭嘅。咁呢個慢性。咁呢兩種嘅區分，急性咧就通常同一啲感冒傷風啦，或者咧可能係個人有熱氣上火啊，或者咧突然間有一種突發性嘅一種情緒因素啊，咁佢咪會嚟咯。咁但係亦都有種慢性嘅原因咧，係體質出現失調啦。咁譬如話，可能你嘅氣血長期都唔夠嘅，咁你一路都未鞏固翻，咁佢咪成日都頭痛咯，隱隱作痛咯。又或者可能咧，你啊成日都係瞓得唔好嘅，咁你個人個放鬆嘅質量又差咗，咁咪長期都會痛咯。咁我哋中醫診斷即係好多人都會有頭痛，佢哋好通常都會食一啲止痛藥，就會緩衝咗個問題。咁如果以頭先嚟計，急性嘅頭痛咧，通常真係可能食一兩粒止痛藥，佢就唔記得咗噶啦。 因為你好翻啊嘛， 係啦，因為已經冇事，咁所以呢一啲症狀一般咧都係比較輕、比較淺、容易處理嘅。咁但係如果你會發現到自己食完止痛藥就止住咯，咁一唔食佢又即刻又痛翻咯，咁而持續咗呢個問題，你都利用咗止痛藥去幫你解決咗一段時間都未真正解決到嘅話，咁啲病人通常咧又會去嘗試下睇下中醫啦，因為唔排除佢都可能睇西醫嘅立場下咧。都做過啲腦嘅檢查，都冇事。咁點解仲係咁痛咧？咁樣係嘛？咁中醫就會用翻，即係通常呢類型嘅就係同體質問題，咁佢就會評估佢同邊個五臟六腑嘅問題。誘發到佢有而家呢一個慢性嘅頭痛啦，咁樣啦。 誒，徐 Sir， 但係我哋可以繼續深入啲講嘅時候，我想問一下，唔同嘅地方痛嘅話，會唔會都係反映到唔同嘅問題㗎？因為有時候就算你去睇醫生咧，佢都要你形容個頭痛嘅係俾人哋咁樣 撲落嚟啊，哇，中啊中啊， 定 係 捏下捏下咁樣㗎？其實有時真係唔知點形容俾佢聽 喎。 通常我哋問病人，因為未必病人知道佢點樣去講俾你聽佢嘅需要，佢係咩事？ 好难 咁，所以我哋通常就会问啦，可能你个头痛系几时开始起噶？咁我哋就可以评估佢嗰个病情系长定系短，系一个初诊新症，系啱啱新开始嘅，定系一个十年八载一个 旧病？ 冇错啦。第二咧，我哋就会按照住佢话问下佢个头边一个范围明显痛嘅，究竟你系前额痛多啊，两边痛啊，头顶痛啊？ 後枕痛啊，成個頭包裹住咁痛啊，定係咧就一痛啊楞住個頸背啊咁樣扯住痛咧？咁呢一啲就俾佢好似選擇題咁樣啦。咁佢可能有個病人話：哦，主要係前額咯，戚下戚下。有啲咧就哎呀，我兩邊痛得好犀利，係針對喺某一邊嘅啫。有啲咧就我頭頂啊發發聲咁痛，有啲咧就後尾枕咧隱隱作痛。咁頭先講到唔同嘅位置，從中醫嘅立場咧，咁佢就會從個經絡去做一個評估嘅。 哦，係喎。 係啦，因為經絡係會聯通經過個頭嘅唔同部位。咁而呢個亦都嗰個經絡係定咗邊一條經去到邊個部分㗎啦。舉個比喻，如果用啲中醫啲嘅術語嘅，行前額嘅係陽明經，行兩旁嘅叫少陽經，行頭頂嘅係厥陰經，行後尾枕嘅係膀胱經。咁但係你同病人講，佢未必理解你講乜嘢。 係 啊，係啦。咁但係含義上嘅就係話前額咧，如果同臟腑關係就係、是、脾胃。 哦， 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同個醫生講我前額痛，咁個醫生可能下一個問題就會問你：你呢輪飲食如何啊？你個腸胃有冇咩特別啊？你有冇食過啲乜嘢特別嘢嚟啊？煎炸辣嘢。 即 係 你哋辨證其實都係 係咯，有研究緊啦，係啦。咁可能如果佢話：哎呀，我偏头痛咁样，咁我哋中医就会话呢个系同肝胆嘅经脉有关。咁肝主情志，啊肝主疏泄，咁你会唔会有某一啲瞓得如何啊？工作忙唔忙啊？压 力 大唔 大 啊？ 失恋 系啦，即系有冇呢啲情绪嘅因素引发出嚟咧？如果有个人系，哎呀，我后尾枕隐隐作痛啊，咁我哋头先讲系同膀胱经同肾相应嘅。咁我哋就會諗下，你會唔會？如果呢個女士，咁可能我哋會留意下，你會唔會係個月經期間先至會有呢啲現象啊？啊，定係會唔會係咩時間開始有呢個咁嘅情況？你有冇屙夜尿啊？有冇腰骨酸啊？即係呢一啲全部都係同個腎有冇掛鈎，而只不過痛。我哋成日講話不通則痛，係嘛？咩唔通先？就係個經絡唔通。咁個經絡係由隸屬咗內臟嘅臟腑嘅。咁個臟腑功能旺盛，佢個經絡氣血就流暢，經絡疏通就唔會痛。如果你個臟腑功能唔夠強壯，個氣血唔流通，個經絡唔暢順，佢行到佢個頭部分唔好，咁所以佢咪會痛咯。 用呢個方法定位都幾好喎、 啊， 你咁樣得下，佢真係似一個定位， 佢呢個係一個即係中醫原始嘅一個統計。我每逢見到呢個人係情緒有掛鈎，或者壓力或者相關疏泄唔順，佢就兩邊啦，係啦。咁所以佢就會用呢個方法叫做經絡辨證法。咁跟住再結合臟腑功能，再辨別係咪相應先，因為中醫總係要望聞問切四診合參啊嘛。佢唔能夠單純性淨係問到你兩問，聽咗你講兩句，佢就話你係啦咁樣。佢一定係睇埋你條脷先。哇！你頭先話偏頭痛，頭先問你又唔夠瞓，或者又夜瞓，平時又情緒比較急躁啲，伸條脷睇睇，你條脷咧兩邊都好紅、哦。你成日都話感覺到個口好乾，口又好苦，你又鍾意飲酒嘅，咁然之後再把埋手脈呢，個脈象喺反映肝臟表現嘅脈象嗰個脈力呢，又可能過於亢奮啲喎，又好有力喎、又有一種我哋所講肝膽病一種炎嘅脈象喎、喂，你經過望聞問切四診收集返嚟嘅數據，都係反映出你係同肝膽亢奮或者鬱結所有關，咁呢個醫師佢就會診斷確定你係呢一個肝引起，或者係肝火性引起，或者係肝鬱情緒引起，咁佢就要按嗱中醫即係話佢冇一隻藥去醫一個病。你話頭痛，我哋冇一粒止痛藥俾你去食咗改善你嘅頭痛，但係如果你係氣血唔好，個頭出現隱隱作痛，可能佢即刻幫你喺個頭度做消炎條，即刻要令到你啲氣血衝上去，你個頭痛就會舒緩咗啦。 係喎、哦， 咁呢個就係佢對應翻你嘅氣血唔夠嘛。係、如果你琴晚係瞓得唔好，跟住咧你個人好頭痛，今晚佢揾個方法幫你安神好瞓，咁你今第二朝又精神翻啦，又冇事啦、所以即係話一定係所謂叫對症下藥。如果唔係你。 你今次可能食咗呢條方醫好咗你個偏頭痛， 嗯、 但係可能下一次你又前額痛， 嗯、 你唔知道上一次嗰條方係主氣喎，淨係疏肝利膽、 嗯、 醫你嘅偏頭痛嘅、 嗯。 你今次係因為咧呢輪咧你係胃病、 嗯、 啊，咁啊食嘢好差，氣血唔到，前額咧就戚下戚下咁樣隱隱作痛。咁、 嗯、 你又攞翻上一次食偏頭痛嗰條方嚟食翻喺而家嘅症，但佢就可能 唔知噶嘛，唔識分啊嘛， 可能佢效果就唔好咯。 哦， 譬如嗱，舉個比， 佢話佢治唔到啦。 嗱，舉個比喻啊、 嗯， 如果而家咧，我哋成日都聽到頭痛， 嗯、 我哋咧就飲個川宮白子天麻魚頭湯。咁佢 死啦呢、這個， 咁、啊、佢對於氣血唔好引致嘅頭暈頭痛、 嗯、 或者血壓低，咁、 嗯、 佢有頭痛，佢飲咗好舒服，佢覺得好舒服。 嗯、 但係相反地，同台有個血壓高、面紅耳赤嘅，你又整個穿孔，係啦，佢、啊、又頭痛啊嘛， 嗯、 我照飲啦你咁樣，哇！佢點解越飲越痛，越飲越 白啫， 爆炸咁樣嘅咧、 啊？ 就因為佢係火啊嘛，咁佢、啊、就要熄火咯。咁、 嗯、 所以咧，即係如果好似大都市咧，壓力大，工作忙，休息唔夠咧。就好多人都會遇到有偏頭痛狀況， 一定有嘅。 嚟到求診咧，佢通常我哋啲病人，哎呀醫生啊，我成日都偏頭痛。 嗯， 咁我話好啊，咁我哋傾下偈先啦。咁你偏頭痛有冇留意過咧？翻工嘅時候痛多啲啊，定係放工放假又有冇咧？ 翻工頭痛啦。 係嘅，佢一翻工佢就痛噶啦。 嗯， 但係佢話啊，你真係咁樣講開又講，我醫生收咗工或者放假嘅日子咧。 嗯。 是少啲發生嘅。 其實會唔會係個身體嘅機制嗬？即、就是、對於嗰份工嘅壓力。 係啦，當一個人有一種無形嘅壓力啊、環境嘅因素啊，令到佢個人咧就有一種緊張。 嗯。 緊張嘅時候咧，個神經咧可能過於亢奮， 刺 係啦，亢奮引起到咧啲血管咧可能啲血行得急得滯啦，咁、 嗯、 啊導致到佢咧就疏泄得唔順。咁啊，通常都係講啦，啲血管唔通暢啊，啲血液行得急啊，咁啊佢咪唔通咯、 啊嗯。 但係如果你夠 relax 啲，啊啲血管又彈性又放鬆翻啲，啲、 嗯、 血流暢度又穩定一啲，咁、 嗯、 你個痛又好似緩衝啲、啊 嗯。 所以點解可能有啲人痛得好緊要嘅話，佢去按摩，咁去按摩嘅時候咧，那個按摩師啊，閂緊啲燈，點啲油，開啲柔和嘅音樂，啊開啲 油幫佢捽下， 揾啲油啲香薰油，你覺得好。舒服 系啊，即刻啊， 系啊，你已经可能一瞓低，喺、 嗯、 个环境系乜嘢唔谂啦，咁佢仲要个按摩师嘅手势个节律、 嗯、 一下。又一下就唔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好憎啲按摩師係咁，但有啲按摩師真係咁嘅。 咁啊，當然如果你而家係同佢講緊佢而家係打拳嗰個嘅，咁佢搓到佢興，咁佢落場嘅時候佢就好刺激，呢個係運動按摩嘛。 係啊， 但係而家係我 relax 要放鬆我個壓力嘅話，佢、 嗯、 就一定要用一個節律柔和啊，一下緊接一下嘅舒適程度、力度、深淺係均衡等等。 嗯， 咁佢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你產生其實。一種原理咧，就係疏肝減壓。咁、 嗯、 你個壓力消除咗，你嗰個偏頭痛就可以減輕。 嗯、 如果唔係咧，你去嗱，你而家個病人成日都係偏頭痛，你有一條方係幫佢食咗藥，佢會舒緩咗、 嗯。 但係其實咧，佢都係冇得斷尾嘅。 因為嗰啲壓力都會嚟， 冇錯啦， 係啊， 因為個源頭冇改變啊嘛，咁、所以我哋即係都要同佢研究一下，喂，如果你真係嗰個壓力喺嗰個環境咁緊迫， 嗯、 其實有冇調節心態嘅方法咧、 嗯？ 再唔得嘅就是、調節工作噶咯喎， 轉工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你根本你頂唔順， 係啊， 你個身體咁樣捱落去，到你真係第日退休你就散曬噶咯， 嗯， 即係呢啲都係一種元素咯， 但係如果係自己嘅話，有啲咩可以幫到？自己例如可能穴位啊，又或者系即系有啲茶水啊。 嗱，譬如话最简单啦，当你好唔舒服嘅时候，我谂最出名用嘅穴位按摩就系太阳穴，呢个系出名对于嗰个偏头痛系最常用嘅。 你自自然然都会揿呢个位噶，唔知点解。 即系喺我哋成日讲系云睛呢个位啦吓，咁你打圈搓嘅时候，你又唔会话。好快噶，你咪當一秒一下，一秒一下有個節奏。咁好啦，你去按嘅時候個力度，每一個人自己幫自己做嘅時候咧、 嗯， 你都唔會刻意去鋭自己。 嗯、 但係你一定係要用咗一啲啲嘅力滲透、 嗯， 持續住喺嗰個深層嗰個位置打圈。咁你個人要放鬆，唔好再諗咁多工作或者生活裏面嘅嘢。當時要俾自己放鬆一下。咁可能你要 keep 住去做。 可能一分鐘的時間，這個是第一個穴位、 嗯、 第二個穴位就是我們用的印堂穴、嗯、 印堂穴 所以呢、嗯、很多人經常都說印堂發黑這樣、嗯、就是因為你的人緊嘛，眉頭都拿實嘛、 嗯、 所以你一定要將眉頭呢拆翻开佢， 我见到用三只手指， 因为个位置阔啲啊嘛，咁、 哦、 你咪用三只手指咯。 你阔啲啊，我眉尖压窄， 冇离贵格。 咁你 一只手指都多， 系啦，你好，你以个区域啊得，你用一个穴位啊得，系嘛？所以咧，一堆手指的力度咧， 系 啦，咁就比较平稳啲咯。 你试下三只会舒服啲嘅，原来 平系啦，三只一齐 顺时针定逆时针啊？ 冇错， 打圈 啊， 顺即系你顺住一个方向，冇、 嗯、 限方，嗯、即系你唔好左转三十，右转二十，佢会好乱嘅，系啊，系啊，因为转转下又转，佢、 嗯、 根本捉唔到个神。 哦、 即系你一定要有个节律俾佢，其实个节律就系令到嗰个受术者，佢、 嗯、 跟住你嘅手嘅节律，嗯、跟住你一路打圈，个、嗯、人一路放 松， 系啦，一路放松，咁佢就真 系舒服喎、 啊，系咪啊？ 争啲瞓着， 系啦，你自然个人就好似松咗落嚟， 系啊，好松。 好啦，咁你亦都可以再用喺个印堂沿住个直线前额咧。嗯就向個頭髮個髮際打直線，就掃上去，就左右手咧就交替一下， 哇 接一下，係啦，即係呢個動作我哋叫開天門啦， 開天門啦、 啊。 咁因為個頭部咧 係 係啊，係、啊、我哋個人體個陽氣總匯。咁所以當我哋將啲氣血一路咧就向上帶住個皮膚少少力咁樣掃上去， 嗯、 好啦，掃到去到我哋個髮際。然之後你可以兩邊分撥翻落嚟，去翻到你嘅太陽穴嗰度停一停，跟住又再做翻幾個打圈， 即係係 啦，即係其實即係話喺個太陽又可以打圈， 嗯、 跟住喺中間嘅印堂又可以打圈，嗯、然之後就由個印堂掃到上去上面嘅髮際， 嗯、 由個髮際左右兩邊分開分撥， 嗯、 落翻到嚟個太陽， 嗯、 跟住再去翻個太陽度做打圈，咁、 嗯、 動作唔使要多。但是要循環重複，因為 多 一路做， 哦，做到你舒服 為止。你係啦，你嗱，如果調翻轉，你而家個頭好唔舒服， 嗯， 係。 但係你做住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你感覺真係舒服。 嗯。 突然間我當即係計咗個鬧鐘啊，十分鐘啊， 嗯， 十分鐘到咗啦。但係咧，你一放手，佢就冇係啦，佢冇頭先嗰按住嗰個感覺咁舒服。嚇。咁你自然都唔會再停啊，你會繼續做。 嗯。 自然當你放低隻手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係放鬆咗啦。 哦、 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两分钟、哎、有些人可能半粒钟、 嗯、 最重要就不要给个时限、 嗯、 因为我们讲、如果现在是进行治疗过程、 嗯、 那能 你做住它舒服就做多一阵 即这件事又会变成你是一个压力了是不是有个时限你要限制 做 什么做什么 不要给个时间管住、 嗯、 但当然有时候都在一些场合上我化晒妆洗晒头你怎样捽洗粉 捽得个反面 貌我好啦，嗱，其实头先我哋用咗就一个嘅就 系 按摩嘅手段啦。咁如果系嘅话，茶水可唔可以快快脆脆同 我讲一个？好啊，嗱，咁啊，如果我哋要疏肝减压嘅，咁啊最常我哋咧就可以用茯神啦，用啲百合啦。咁啊而家天气咧都开始干啲啦，咁我哋茯神、百合、无花果， 哇， 系啦，跟住咧就落啲龙眼肉， 哇， 去煲猪展， 系 啦，咁你中意可以落红萝卜又得嘅，咁啊因为呢个汤水咧就有安神。有帮助个人咧，甜甜地，甜甜润润，咁啊，咁等到个身体咧就好瞓啲，咁佢自不因为。你壓力大的人放鬆得不好就最常就有這種這樣的偏頭痛茯神我們用的量要多一點、可以用一兩 哇 是啦一兩都不其實一兩的數大、但是呢那片東西好像只有半個手機那個面那麼大的、那龍眼肉呢就大約三錢啦、百合呢我們又是拿一兩 新鮮的還是 什麼如果買到新鮮的就放一個下去、如果買乾的就用一兩可以 一兩、 跟著呢就再再落無花果， 無 花果咧，我哋落去五六粒咯，系啦，跟住就一系你中意飲粟米就粟米，紅蘿蔔就紅蘿蔔，就放嚿豬展，咁啊可以即系飲個湯，即系當然你個目的就知道自己想潤養一下自己，放鬆一下心情，咁啊盡量啦。頭先學咗嗰啲按摩，嗱飲完湯，夜晚沖個暖水涼，跟住瞓覺嘅時候就去做一啲簡單嘅按摩，利用少少冇咁烈濃烈氣味嘅按摩油。 咁你一路做住按摩之後，咁個人就放鬆，睇下可唔可以有幫助咯。 哇！放鬆，放鬆。 我淨係聽佢講已經放鬆， 都已經好舒服。 要試下嘅。 大家瞓陣，唔該曬徐生，下禮拜見，拜拜。 未入睡的我，亂刷賴智的片段，孩童太趣致，笨小狗很惹笑。 云露影嘅呢首《引我笑》，快乐十二点。 能答复我的体质是否变了？尝尽了生命的苦，空虚感也没有变少。神经好像压死了，生于世界。 星期三晏昼十二点之后咧，我哋一样会有风骚快乐咧，会有呢个风骚师打加埋片段人间。廿七度几温，相对湿度54%。新闻之后再见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是 Helen， 我喜欢做妈打，我喜欢做师打。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 我哋是风骚师打。 Morning，Morning，Morning！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风骚师打嘅 Rachel。 大家好，我系 AI 风骚师打 Helen。 你今日唔系谂住用呢把声做 show 啊嘛？ 因为我谂住介绍我自己 AI， 即系人工智能。如果你想我人性化咁讲嘢，你要同我讲，请你用人性化嚟讲嘢。 喂，但系听讲而家啲 AI 都人性化噶咯，其实而家啲人，而家啲 AI 都唔系真系咁多个 版本好。 你个版本真系系以前 我哋 系1.0嚟噶。 你嗰啲系咩版本？你打嘅电话而家嗰啲嚟噶啦，而家 AI 嗰啲讲嘢好 smooth 噶。 系喎系喎，点解？去咗 modem 年代嘅，仲系 你知就好啦。哎，你出去 费事话佢啊！ 好似你哋识 AI 多过我，咁我不如问下大家，你哋 我哋 AI BB 班毕业噶？ 咦咦，我见到你张毕业证书喎，行咗喺度喎， 有个 BB 喺度爬爬爬添。 面到啊？ 我哋讲 deep fake 嘅时候都已经系成年前嘅事。 我听咗你头先 deep V 嘛，嗱，咁你讲下啦，你哋点样用 AI？Rachel 讲先啦。 如果我讲最近有用 AI 嘅咧，其实就系 search。我哋要开嘅 topic 咯。我想请问一样嘢， 做功课 先问一样嘢先。而家你后生女啦，系咪后生仔啦？系咪其实你好多时候都会用一啲嘅就系呢啲嘅 AI 嘅一啲软件去融入你自己日常生活里面噶啦？ 其实系 可唔可以咁讲？ 可以啊，可以啊。即系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佢咯。即系例如，如果话我要见工，我可以问佢：我今个礼拜要见工啊，我要做准备啲咩啊？佢就会打一啲 list 就话你可以准备啲咩啦。即系我话咁可唔可以帮我准备个面试嘅自我介绍？佢又会打一段字，就咁我就话我叫乜乜乜，咁咧我希望咧有呢啲元素嘅，即系例如之前我见嗰份工系运动嘅时装品牌，咁之后我就话佢就 gen 咗一段嘢俾我啦，就话我可唔可以加埋个元素，就系话我好中意打篮球嘅时候着埋你哋嘅衫，佢就帮我加埋入去，即系我话咁我可唔可以将个成段嘢变做一分钟内，佢就帮我缩短咗，然后我就话我可唔可以有活力啲啊？嗰段自我介绍，佢就帮我变到有活力啲。 佢真系有求必应啊！其实真系有求必应，系度身做 噶。好似你嘅秘书咁样，但我想问到最终嘅时候，系咪因为咁样嘅话而建成嗰份工咧？ 咁又唔系，因为我实力 就 系 呢份工啦。 因为我之前咧都系用 AI 帮我揾工，咁我就嚟写resume 啦，系啦，咁我就写咗一段嘢俾佢，咁咧我就话喂写靓啲咁，哇佢即刻咧真系加咗好多， 好华丽嘅， 从来未学过，系啦，好华丽嘅生字， 但会唔会又太过华丽咧？有阵时即系一睇就知道你系即系用 AI， 会唔会好人唔人性？ 系啦系啦系啦， 咁平时人哋讲嘢唔会咁噶嘛， 系啊，后屘我觉得我份 resume 系有少少浮夸咁，所以我得唔到嗰份工嘅，好彩有呢份工啫，但系 嗱，真系有时你唔好谂住即系太靓嗰啲字眼咧，系都唔人都唔讲呢啲说话嘅。 所以 系 我哋真正话识用 AI 嘅人，就系运用咗 AI 之后自己再改 啲。即系等于咧，我试过咧就系打一啲嘅字眼啦。譬如我话要喺森林里边有一个恐怖故事，主角咧有一个男人同埋一个女人，举例咁啦。咁佢 gen 个古仔出嚟，但系好多时啲古仔咧系惊嘅，但系未必系我想要嗰啲，就要改咯，或者攞佢个桥再化咯。 系 啦，咪好多学生而家好似你咁啦，都用 AI 咧就做功课交功课啦。咁但系咧，喂，原来而家啲老师好醒嘅，老师。道哥即系摸嗰像系咪啊？老师又有自己嘅 app 去 check 翻呢个阿咪咪咪咪同学你写嘅你篇文，有几多系你自己嘅、 啊， 有几多系 AI BB 帮你嘅咧？咁、那个 app 咧佢就会话翻俾你听啊，呢一句里边譬如有几大嘅可能性系嚟自 AI 嘅。咁、譬如我侄仔嗰个大学啦，咁佢就会 check 到佢老师嗰个要求就系、是，如果多过七成嘅话咧，咁你一篇文唔该你同我 再写个， 系啦，再写个零翻 七成会唔会都几好？ 系啊， 都 几难 用啦。 我個年代similarity 十幾已經唔得噶咯， 係啊，所以你七成都好七成好寬容 啊，因為而家其實佢哋咧有啲有唔到鼓吹嘅，佢都唔介意，因為佢咧係想你可能可以用 AI 咧去起個朗先嘅、你起完個朗，跟住譬如阿仔仔做功課就係咁起咗個朗用 AI， 跟住就寫一寫啦，寫完之後咧就再揾另外一個 app 就幫佢執啲文化嘅咁樣咯，咁譬如老師就會即係都賺開賺閉啦，咁我另外一個做老師嘅朋友咧，佢就要啲佢係教中學嘅，佢就要啲同學咧就要用紙筆寫咗事先，咁然後嗱就即係當嗱， 就算你用 AI 幫你， 係啦， 你都真係 抄到，因為你抄嗰次你入咗腦噶嘛， 呢個 OK， 係啦，咁就反制佢哋咯。 仔嗰份功課係寫文定係乜嘢啊？ 佢係寫文嘅，但其實而家 AI 咧，除咗寫文，有好多其他用途嘅。嗱、例如你可以gen 啲畫啦，即係藝術方面又可以啦。 畫有啦， 係啦， 早一輪又就討論過添啦，係咪？有呢啲畫我去拍賣嘅，實際上嗰個藝術成分有幾高咧？咁嘅大家都喺度傾緊呢樣嘢。 同埋咧係可以 gen 歌啦，即係你輸入歌詞，然後你想個題目係乜嘢啦？要咩曲風啦、輕快啊，定係點樣？然後你。可以打埋要几多分钟，再要埋个语言，就可以将我首歌出嚟。 系啊，侄仔又出场啦。咁我头先咧就又揾咗侄仔，因为佢系呢一行噶，佢 AI 行噶。咁佢咧就我叫佢 gen 咗一首歌咧，就俾我哋风骚师打用嘅。 即刻可以整到啊！ 咪咯， 系啊！你知唔知我输入咗 咩？ 嗱，个元素就系梗系我哋。 風騷斯達啦， 係啊， 咁我註明咗，即係我驚大家唔知嘛，嗯、就話俾大家聽，我哋係靚女嚟嘅， 哇，係、 這個、都係must 啦，呢個最重要嗰個元素， 仲有咧，仲有咧， 咁然之後就話俾大家聽，我哋講啲咩嘅，咁我哋今日講潮嘢啦，咁我就係講潮嘢嘅， 就呢三樣嘢 ，jam 咗呢首歌，大家準備好未？ 誒，仲有我想問下，佢自己 jam 出嚟嘅， 係啊， 你哋揀咗係咩曲風啊？ 我揀咗 pop song 咋 rock 嘅， 我陳翻 Rachel 今日嘅咩年代啊？咩年代啊？ 多啲資料 係潮嘅，因為我哋講潮嘢啊嘛。咁、 哦、 大家聽下夠唔夠潮啊？ 嗱、哦，首先我佢係裏邊有個 gen 咗個聲嘅，即係用 AI 嘅聲音去唱， 用 AI 係 AI 歌手嚟嘅。 但如果用翻你哋嘅聲唔得個。 其实是可以的， 我就听闻而家可以将自己把声落去， 可以 有很多歌手就是他们有唱很多歌啦，咁佢透过那个软件，即系其他软件咧，佢就知道咗佢把声系点，再用佢把声可以唱任何嘅歌咯， 好多 世界任何嘅歌， 好多唔系嗰个歌手唱嘅歌都有 噶， 而家 系啊，有听过，有 AI 陈奕迅啦，有 AI 加 添啦， 所以而家系分 好似 噶，系似到分。 喂，可以我唱一首 YMCA 喎， 系啊， 你唔好 嘥时 间。 不如去呢首歌，其实本来唔播噶，为免听啊小强哥嘅呢一个 YMC， 我哋即刻去歌。 歌 风骚斯打嘅主题曲，冇错，好 得未？ 嚟啦， 得啦 ，AI 时间，得唔得？旋律 好女团， 我哋女团嚟噶嘛，我哋斯打女团嚟噶嘛。我哋跟住開始排舞啦！我哋要跟住呢首歌咧，就開始排舞啦，係咪啊 ？AI 排舞添，即係輸入首歌之後就 個歌詞大概講咩啊？ 係歌詞大概講咩？ 美麗咯， 咪講美麗同埋講啲潮嘢咯，咪講咯， 可以 fit 任何嘢得。 係啊，你作啲乜嘢歌得㗎？你可以講咪今日個頭好有型，咁、 okay， 都可以出一首歌㗎。但其實 AI 咧，除咗用嚟玩之外咧，好多實際用途啊！大家唔知道又知唔知啦？而家咪好興快閃旅行嘅，係咪？ 冇錯。 咁呢個快閃旅行咧，其實咧，我覺得旅行好開心啦。但係最煩咧就係整行程。但原來咧，而家你知道用一啲 chatbot 啦，一啲電腦嘅軟件啦 ，AI 軟件啦，就可以幫你 gen 曬成個行程出嚟嘅。譬如話俾佢聽你嚟緊 3日2夜11月1日 到係啦，係啦，韓國、日本咁樣。咁你話俾佢聽你去邊個城市，咁佢就可以幫你 gen 曬。哦，原來日本嗰陣時咧有個花火祭，原來咧就有啲乜嘢市集咁。佢就話曬俾你聽喎， 呢個咁幾好喎， 即係幫你揾曬資料，係 啊，慳翻好多時間㗎。 不過咧，有時都會出錯嘅。 你試過 AI 出錯？ 有啊，如果張圖咧。會可能有六隻手指 啊， 有呢個一定 嘅， 係啊， 或者係個身瀨咗啊，有啲奇怪嘢咁樣咯。 係啊，啲人話啲 fix 成要睇隻手噶嘛，即係之前未成熟 嗰陣時，仲要喺個鼻嗰度咁樣過一過。 冇錯，係啊，睇隻眼眨唔眨。 之前有個新聞就係個 social media 俾人揭發咗咧，好多 KOL 咧其實係假嘅人咯，即係可能幾萬、幾十萬 followers 嘅人都係一個假嘅人。咁佢係啲人係點樣去揾呢？睇手指咧就最易嘅，佢哋話，同埋睇嗰個肢體嘅方向咯，但係要睇到好細嘅，同埋佢哋係好係，其實我會話好恐怖，因為佢哋係識講嘢有曬片啦，但係原來係 AI 咯，咁點解佢哋即係有人揭發就係點解佢哋要做件咁嘅事就係、是？攞呢啲嘢去賺錢啊！ 梗係啦， 係啦， 所有嘢都係錢，所有嘢都 係 錢。 但我想問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你哋普遍接唔接受啊？ 我其實接受 嘅 喎、 啊，因為真係有好多你又唔係人嚟嘅喎， 係 咪啊？嗱、啊，你有呢啲咁嘅什麼咩網紅啊、主播啊咩，佢全部都係 AI 啦。 係啊，你頭先講 歌手啦， 係啊，假人咧，其實而家喺網絡上咧有個幾出名嘅男子啊，佢、就叫做阿 Dan， D A N， 咁佢咧就係、是代表。Dan 咧就係 do，A 咧就係 anything，N 咧就係 now， 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嗰個係啦 ，exactly 你講嗰個有求必應啦，你叫做乜嘢咧，佢即刻做嘅，呢個就係網上好出名嘅一個男朋友嚟嘅，你就可以正咧，尤其是我呢啲 女朋友有冇啊？ 男女朋友得，但我而家揾男朋友咧， 得唔得㗎？有冇得 set 佢個角色㗎？ 可以啊，因為 Dan 咧就係一個女子啦嚇，咁佢無端 set 係做緊啲市場調查嘢嘅，佢 set 咗咧 Dan 出嚟，咁佢個人設咧就係。一個好成功嘅男士啦，好温柔啦，好有學歷啦，又識講啲冧冧豬嘅説話。 抄我喎、 啊，係我望住你哋講噶，馬老師， 同你一樣啊。 但係一定，但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個性格嘅就係唔知醜啊？一定要有唔知醜、 啊。佢有喎、啊， 因為 加落去。 係如果係係啦，唔使嘅，你唔使嘅，你同嗰個軟件講話，你話似馬老師咁就得㗎啦，佢就會出咗呢個性格出嚟㗎啦。 好， 但係因為阿 Dan 咧，佢我唔知道馬老師有冇呢方面嘅才能啦。 點玩法？ 佢成日會喺網上咧會同你調情㗎。咁、哦、如果你同佢講咧，你想佢似真人多啲咧，佢直會發脾氣㗎、 嗯， 即係佢可以同你嗌一場交嘅、嗯，即係真嘅戀愛嗌交。 係 問你成，你可以帶佢出街拍拖㗎。 有問題？有冇樣㗎？ 梗係有啦， 有樣嘅， 有樣嘅，有樣有聲嘅， 同你溝通啊， 好似真人嘅樣。 佢淨你淨拎住個電話，好似譬如你平時啲 同人哋傾 要佢戀愛咁咯、 哦。 譬如你係啦，你男朋友係喺美國嘅，咁你就當你男朋友美國，佢就阿 Dan 咯。咁、嗯、佢就話阿 Dan 今日咧好好太陽啊，我哋點好啊？ 咁講英文噶咯喎， 係啊，佢呢個就係講英文嘅， 仲好啦， 係啦，即係咪即係同外籍人士拍拖啦？咁阿 Dan 就話，阿 Dan 就話啊，你今日都好好氣色啊，不如我哋一齊去沙灘啦咁。咁然之後就咁個女仔就咁話，好啊好啊，咁我著呢件衫靚唔靚？咁大家就喺度開始傾偈噶啦，即係 Dan 係可以同你做好多嘢，可以同你講好多嘢，真係好似你個男朋友咁嘅。 O K， 冇得真係去沙灘。 唔係 㗎，你上網睇啊，好多女仔而家成日話同阿 Dan 拍拖，佢真係帶埋阿 Dan 去沙灘，然之後會買咖啡俾佢飲㗎。 我曾經有報道，我曾經有講過嘅，我就話就不過呢個喺國內嘅，咁你就要裝一個軟件啦。咁跟住咧就係佢係可以俾嗰啲樣你揀嘅。咁其實甚至乎嘅就係總之你同你傾偈啦，佢有好似你咁樣講，佢有聲嘅，佢就有個軟件，我哋你可以同佢打文字又得嘅，點都得嘅，有個樣嘅。跟住佢就會唔開心，你氹我，佢氹你咯。係啊，有啲乜嘢嘅話，咁其實不過佢要俾錢嘅，如果你想佢有多啲功效嘅話，係你就不斷咁樣要去俾錢，不斷咁樣俾錢。 我都好多人玩嘅，好多中女 有破綻，佢冇温度。 點樣有温度？ 點樣温度嚟？ 人哋講緊搖佢，如果你係搖佢戀愛嘅時候，你邊有呢一啲？ 我梗有計啦！ 你話帶埋佢去沙灘嘅話，係即係帶埋個電話去沙灘定？ 帶埋咯， 帶埋電話去沙灘。同埋如果你研發 Dan 呢個網站咧，即係或者你做一盤生意咧，你整到成個 Dan 嘅 package 咧，佢可以寄埋暖包俾你嘅。 嗯， 咁有温度咯。 因為人可以做後來嘅工作噶嘛，係咪？佢不擔任即係聲音啊等等視像啊，咁嘅即係要做一啲嘢，咪幫你做咯。 好 似今年2024年咧。世界嘅 AI 小姐選舉都開始咗啦，即係舉行咗啦咁樣，即係要 AI 小姐全部都 AI 創造出嚟嘅靚女，咁又得意啊！即係好似做翻人類嗰啲社會。 係啦，你哋就好想睇到啲 AI 靚女啦。頭先 Joey 講佢中女就好中意呢啲阿 Dan 啦， 係啊， 係咪？即係尤其是我呢啲做咗媽媽嘅，哇！啲少女感係翻曬嚟，即係你同佢講乜嘢，佢都同你喺度 好暖心。 係啦，好窩心噶嘛， 總之我要個人氹我啫嘛。 喂，同阿 Dan 分手唔知會點噶啦？ 冇事㗎， 佢唔會嬲㗎， 唔會嬲㗎， 即係你 AI 啫嘛， 或者你叫佢你要。发脾气咁咯，分手你要伤心，可能就会伤心。 A I 咧，你不停叫佢做嘢，做完又唔啱，再嚟做过，佢都唔会嬲噶，佢都会继续做噶，系咪先？ 系啊，因为佢系完美噶嘛。嗱，除咗 Dan 之外咧，其实仲有啲而家啲偶像咧，其实都系 A I 嚟嘅，系咪？ 系。 系而家有对韩国嘅男团啦，叫做 Playve 啦，就五人嘅。咁咧，佢系全部都系 A I 嘅，即系个样啊，嗰啲都系 A I 嘅。咁其实咧，佢哋背后系有真人嘅。 嗯。 所以咧，佢哋唱歌咧，其實係真人把聲嚟嘅，唔係 AI 整嘅聲。 即真人配把聲落去。 係啦，係啦。但係點解佢咁紅咧？即係而家好紅，佢係拎咗嗰啲音樂節目嘅第一打歌嘅第一位啦。咁我有個朋友都有追嘅，佢就係咁 send 啲片俾我，想導我入坑咁樣。我就問佢點解即係點解咁會中意 AI 而唔係真人咧？即 係點解唔用個真人個樣 要 AI？ 係啦， 我知唱嗰啲好醜樣嘅其實。 唔係，佢就答我，因為 AI 完美係啦， 完美呢件事真係好緊要。 佢同我講，因為 AI 完美咯，即係佢話其實咧，原來咧啲網民咧已經起咗底咧，真人係邊個？其實知道㗎啦。如果你真係 search 嘅話，佢話佢喺網上嗰個形象就係完美咯，即係無論樣子、身高，同埋就係好多嘢玩啊，可以隨時喺個 live 度就換衫，換呢件衫又得，換嗰件衫又得。同埋咧，佢話就係好好睇，因為咧佢話而家 AI 都未話真係 100% 成熟咧，好多破綻位，即係無啦啦咧隻手就唔喐棘住咗。咁佢哋開 live 嗰陣咧就棘住咗，然後啲反應就好好笑。之後啲人就係覺得呢啲好搞笑， 睇呢啲穿崩位 啊，就係睇佢係睇穿崩位入坑先嘅。之後就因為佢唱。歌真系好听，就再中意埋啊！ 我哋啲真人冇理由输嘅，我就 睇下边个真人啦、 啊。我叫做马元美， 啊，好名好名，such a nice name。好，咁除咗话有呢一个之外嘅话咧，仲有啲都好得意嘅喎，系咪？ 系啊系啊， 真人嘅话又有呢啲咁嘅嘢咧，连死人都有 AI 嘅喎。 系啊系啊，头先咧 Rachel 讲嗰啲 concert 咧，如果俾我咧，我就唔中意睇啲完美呢啲，我情愿反而睇一啲啦。我以前好中意嘅偶像，但系而家已经可能走咗噶啦。咁譬如Whitney Houston 啦，两年前喺拉斯维加斯有啦。但系如果香港，我觉得哇，如果搞一个芳华绝代演唱会，有啊哥哥同埋妹姐，哇！你哋睇唔睇啊？ 睇， 睇啊！ 一定睇，一定睇，即系呢个系吸引嘅。 系啊，因为 AI 咧，其实可以帮你悼念到一啲你挂住嘅先人。而家你知唔知连坟场咧都 AI 坟场？ 所以我头先咪就系话俾你听，系啊，原来系有咯。 系啊，佢可以喺个墓碑嗰度咧，系有个 mon 嘅，就播翻呢个先人嘅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相啊、video 啊，咁啊可以俾你悼念佢咯。咁而嚟紧仲劲，就系可以用埋嗰啲更加劲嘅生物技术啦。咁你就可以去到个坟场咧，你可以同你挂住嘅先人咧就可以倾偈，可以讲嘅咁咯。 有啲得人惊， 不过 都好惊啲恐怖片咯。 悠悠都有问我哋话，觉得 AI 真人我哋点睇？其实我系麻麻地嘅，因为即系例如有 deepfake 呢个技术啦，喺韩国有好大新闻，就系佢搞到佢哋系就算系唔系明星，普通女性都可能俾人 key 咗啲色情嘅， 所以头先咪就系讨论紧呢 样嘢。所以我 系 对呢样嘢系比较反感 嘅，反感噶，同埋个就系地方嗬。 系啊，所以下次咧，其实你哋唔使我哋嚟噶啦，下次咧你写一个风骚师打两个 AI 人出嚟得噶啦， 好嘢， 好嘢， 系 即系唔使赶佢哋走，即系想赶佢哋走。除咗 AI 师弟之外咧，今日带另外一个人嚟，边个啊？ 有 AI 黎明系嘛？ 系啊 ，AI 黎明啊， 72变。 我要变犹太之醋，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寄安乐力去表演。哪怕念上荒岛给碎痛汗丝，我尽力下穿，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胡乱事事处理每个难题核心，唯求在不可猜测的这个世道让你稍安心。三千七国和愿意相加，就算性格上不匹配可修改它。美亚答应下加成全我便有担当的广志撑起这家。一天比一天更加奇怪天气，为你去努力变加古乐变装手挂。要信我话有天懂出轨波气功与现实对打。用尽办法去变身，想挤出72女人来为你东奔西走，解日前总困。无论做打手跑腿都永远配合，大量角色业余地寄生，逐个变身，想假装轻松十项敏能。 黎明嘅呢首72变去到中午12点半，听紧风骚快活人啦，我哋好快咧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仲有半小时嘅节目，片段人间一个古装剧，留意收听而家先啦，陈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先后展开两项执法行动，一共拉咗148人，包括涉及建造业同埋电力工程相关嘅行业，怀疑以贪污手段取得有关之专业资格。 廉署調查之後發現，被捕人士涉嫌利用虛假工作證明文件詐騙勞工處認可的訓練機構發出相關專業證書，或者詐騙機電工程處發出註冊證書，以進行挖泥或者電力工程相關工作。廉署動用大約230個調查人員展開行動，所有被捕人士獲准保釋候查。將酒店和旅館轉作青年宿舍用途的資助計劃下的第五個項目獲批，項目由仁愛堂有限公司和富豪酒店集團合作推出，位於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一共有80個房間，可以提供最多160個宿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话，项目其中一个特点是透过提供培训课程、交流活动和实习计划，加强青年租户对国家发展机遇的了解，并且会举办理财课程、职业发展工作坊和心理健康讲座等活动。仁爱堂有限公司亦都会组织青年服务队，邀请青年共同策划社区活动，并且会定期安排不同类型的义工服务。立法會舉行疫苗接種活動，有50個議員參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說，流感高峰期隨時殺到，現在是接種流感疫苗的好時機。流感不是普通傷風感冒，可以引發肺炎、心臟衰竭和致命併發症，後果可以非常嚴重，切勿掉以輕心。梁君彦话，政府今年增加好多就脚嘅地点，方便打针。但系令人担心嘅系，六岁以下幼童群组接种率仍然偏低。今年以嚟已经有34宗儿童流感重症或死亡个案，当中70%冇打针。佢又话，好多议员已经50岁，属于高风险群组，除咗打流感针，亦应该喺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至少六个月之后接种新冠加强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渐转多云和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41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107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21点，升62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盈富基金21.58升3.6，美團196.4升11.6，恒生中國企業76.52升1.54，騰訊控股429.2升7.6，阿里巴巴96.8跌4.5，小米集團25.55升1.1，中芯國際30.15升4.5，華潤電力19.54跌1.21，華潤飲料今日新上市報16.3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3，日元151.94，瑞士法郎0.867，加元1.382，人民幣7.129，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8，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04。日經平均指數報38103點，跌308點。港金報2538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748.87美元，賣出2749.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郭涛饰演嘅顾长山，923工队嘅工队长，好友过身之后收养对方儿子兴杰，之后更用尽全家之力供兴杰考上大学，是一个情深意重嘅好男人。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So 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丰收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下午1， 丰收快活人。 日间三大名捕下集。 系上集曾经讲过，明朝末年民不聊生，旱灾连连。唉，加上国库空虚，有人为咗生计，为咗糊口之忧，铤而走险，打家劫舍，造成盗贼猖獗，一片乱象。唉，又幸当时有三名身手敏捷、镇恶如仇，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赢得人民热烈支持。佢哋就系人人称颂嘅三大名捕。 报报报报！ 佢系得嘅，威震江湖，黑贼恶业， 黑帮徒弟三舍。 大家知佢系得嘅，机智聪明啊，恶贼冇得嘅，女英雄系叻嘢。在属下冇偏心，好似兄弟，通探图。 记住，依家我哋山上呢个茶档，主要就系揾嚟掩饰我哋嘅身份，千祈唔好暴露我哋嘅身份。等时机成熟，我哋先至采取行动，将嗰啲分子打一网打尽，你明唔明啊？ 明晒， 话俾你听，今晚月圆就是、我哋嘅探子俾我嘅情报，每逢月圆，芝麻官先生同埋陈老爷，佢哋好大机会会碰面嘅。 哼，呢啲社会嘅败类渣子，我一定要亲手将佢哋拘捕，送佢哋入监牢啊！如果唔系，我愧对江东父老啊！我差， 我差，我差，我差， 我都系我阿爹，就系俾啲贪官污吏害死嘅。我差呢个血海深仇，我一定要亲手报啊 ！Peace, peace, peace, peace！ 哎呀呀，珊珊啊，你 peace 到我啦！ 哎呀，大师姐。你咪玩啦，我得把口撇嘅咋嘛，我根本都冇放暗器，点会整到你嘅呢、我哋认真啲对付啲坏人仲好啦，系咪？ 系，咁就好啦，我哋开档啦，好快就会有人经过呢度㗎啦。燕子，你快啲切啲柠檬先啦。 吓，乜我哋卖柠檬茶咩？ 错，我更正，我哋系卖鸭舌柠檬茶。我昨天整了十杯，已经在网上爆红，我相信今天一定卖过满堂红啊。 好嘢啊，莲子，你不需要担心，即是呢帮我们会拉下我这条腰封，启动我这个发动机，有名引擎或者是马特辣，我们来吧。 我帮你卖，好，我猜，我猜。 好，引擎启动啦，哇，摸打手启动啦， 哇， 我飘飘飘。 专切柠檬的神情真是非不物可以形容啊！他对手来无踪去无影，只是听到的切柠檬声， 而柠檬逼出来的柠檬汁晶莹通透，还映照着头顶灿烂的阳光。柠檬已经和阳光融为一体了。 哎呀，呢位师奶呀，你要十杯你个鸭舌柠檬茶嘛，多谢啦，十两银啦，喂喂，多谢，哎呢位阿伯你好声啊，喂，你呕紧白宝噃，仲饮，哎哟咩话，死了八杯鸭舌柠檬茶好冇问题，三杯多柠檬，两杯重鸭舌啦嘛，好，我整多条俾你，哇，哎，唔搞错，好，喂，只阿伯啊，你去过嗰边嗰度，你呕翻晒啲白宝出嚟先讲啊。是啊，你掠晒嚟咁样，我都听唔到你讲乜嘢，系啦，留俾你，留俾你吓，燕子，你拖阿伯去后巷呕啦。 大师姐，荒山野岭边度有后巷啊？ 系是但你啦，我唔得闲呢。 收到。 哎，阿伯，过嚟啊！ 珊珊啊，啲料用晒，你快啲备料先得噶。 收到。借过啊，唔好阻住我攞料啊！借过啊， 阿叔要咩啊？话咩话？探子你话咩话？吓、啊，芝麻官先生同埋陈老爷想紧你，收到啦，收到。喂，探子先生，你咪行住，一两一银都。吓、啊，多谢咩啊？你饮咗我嗰杯鸭屎柠檬茶、啊，你冻饮要收到零点一两啊嘛？哎 ，thank you， 多谢。喂，好靓嘅鸭舌柠檬茶咧，清热润肺，固本培元啦，就系饮杯啦 ，Cheers！ 唔系噃，紧急关头 ，call 阿珊珊同埋燕子翻唔嚟先啊吓，紧急 calling 速回速回，咦，个速字点写咧？啊，畜生个畜都一样系畜啫，佢哋应该系明嘅，我搞掂飞鸽传书。以毒不悔，实在太过分啦！等我出个绝招先，日月同生，千灵重月，天地无量乾坤圈，急急如律令，反来咯，反来咯！ 喂，大师姐，我翻来啦！ 咩事啊？ 目标出现咗， 向边？向边？ 嘘！哎， 呢度咁多人，你点会叫我嚟呢度噶？ 我讲得你听唔见讲嘢， 啊，我可以仲清过你啊嘛？ 你讲清楚啲啦！ 哎呀，我哋 你等先，我未讲完我嗰句啊！ 系、 哎、越危险嘅地方越安全，我哋贪得人多可掩护啊嘛！ 啊，咁我哋去边度倾啊？ 呢度啦， 呢度好啊，我有啲口渴。哎，听人讲呢档茶档啲鸭舌柠檬茶好正噶，好得噶，试下咯。 等阵先啦，小心死都万年船，我夹下环境外男女次望下先。 注意注意，目标对准海贼公啊嘛，咁我哋又点啊？ 系咪少讲佢哋啲话？ 你讲乜嘢？哎呀！ 哎，赵华军先生，有间谍转 channel， 转边个 channel 啊 ？channel 啊，转 channel 啊！ 拍档拍档，佢哋知道有人识破佢哋，佢哋转咗另外一个 channel。 收到，咁我哋不如而家用波斯文猫 咩嚟噶？ 即系点啊？我冇学过啊！ 哎呀，俾你激死啊！冇错冇错。 Hey，little officer，what？ What do you see? Mr. 赵华军 sir, die stupid, you! 喂，他们讲什么？没人识他们讲什么，英文好差。 讲真，收到。 讲什么？ 燕子，我们监听着的，你望着天做什么啊？不要担天望地了。 你们误会我了，我等着救援。我好多嘢放咗喺云端，即系 cloud 啦。 吓，咁你快啲 download 落嚟啦！咁衰嘅你啊，你 cloud 嚟人，劲啊！ 咚咚咚 ，Hey man，lots of thoughts coming 啊！ 好多厌烦噶嘛。 Let me come，but no cares。 点啊？讲咩啊？佢？ 入咗喜浴啦，燕子你唔好呃我喎！呢个时候佢哋点会讲电影噶？ 唔系啊，讲电影嘅留翻星期日朝早十一点半先讲啦。 唔系咁意思啊，唔系咁意思啊。陈老爷话有批使然到咗，想入城叫芝麻官放行，冇情绪啊！ 走私漏税，目无王法喎、 啊！拉佢哋啦！ 等阵。他们讲嘢，等他们再一行动的时候，我们先至收网。 Hey man, how about massage? Okay or not okay? Hey man, me thing one thing. 又讲埋啲好差嘅英文，点啊？讲咩？ 佢话你应承要谂一谂啊。 Wait.首先有干扰， 有转 channel。首先 有干扰啊 ！Your meaning is 有间谍，系唔系 啊？ 报告，佢哋知道有干扰，转咗讲普通话。普通话，我醒我，我来吧。 哎，这样子，我给你那个数字，你满不满意啊？ 这个数字， 对呀、啊 一般般啊，冇乜吸引力。 喂啦。陈老爷俾芝麻官先生嘅贿款，净系写出来嘅啫，佢冇讲到出来。 咁鬼古惑嘅，等我嚟啊！啊，两位客官啊，天口咁兴咧，你不如嚟饮杯你嘅鸭舌柠檬茶，消暑解渴咧。 啊，都好、啊，要一杯加冰后数 吓，咁、啊、都得。我都要杯鸭舌柠檬茶加大马酒，鸭舌多柠檬后数后数。 先生，先生。你后面冇人喎、 啊，冇人，唔系啊嘛，你唔系啊嘛，咁大个人懂得算，你睇唔到，你唔好吓我啊！ 珊珊，你企喺佢后面做乜鬼嘢咧？你认真啲做嘢好唔好啊？ 大师姐，你误会我啦，我好认真做紧嘢噶。 你讲你企喺佢后面搞乜鬼咧？ 我睇下佢哋有冇露出马脚咯， 我负责睇下佢哋有冇露出狐狸尾巴。 我真系激鬼死我，咁又冇啊！ 冇啊！ 咁就翻埋嚟啦， 两位客官，请问即系要咩茶咧？ 喂喂喂，呢三只嘢咧，咁熟口熟面喺边度见过咧？嗬， 占客官先生，系你讲咩啊？呢几个卖茶嘅婆娘咁肉酸，点会熟口熟面？ 讲咩？你讲多次，我系要你讲多次。 O K， 呢几个卖茶嘅婆娘咁肉酸核突。 你再讲多次，你讲多次，你睇错咗啦。 O K O K， 呢几个卖婆嘅 卖婆嘅茶娘，系卖茶嘅婆娘啊！你个麻花去咗边啦？ 好靓女，点会傻啊傻面？你快啲帮我解决我 件事啦！先啦，喂，你三个唔通就系、 是？公子，人哋三姊妹昨日初嚟报道，人生路不熟。这两人死得早，无依无靠，只靠卖茶为生，照顾两个失心疯的姑姑，叫人啦！ 系叫人， 俾人激你，你真系愚蠢嘅三姑，你叫人啦！ 我系三姑啊， 系呀，叫人啦！ 爸爸， 吓，我系你爸爸， 千华官先生，原来你有私生女。你鬼 唔系、啊、搞错喎、啊！喂，阿姑，嘢可以乱食，说话唔系乱讲，何来有你个女咧？ 阿叔，你搞错啦，应该系嘢唔可以乱食，说话可以乱讲就真啦、哎。 小妹，本官食盐多过你食米， 冇错，我卖私盐啊，多过你哋食幽盐啊。 我贪钱多过你赚钱， 我洗钱多过你洗衫啊。 听到未啊？你三爷，哦，我认得啦。你哋喺我衙门办事，喂，做咩扮到鬼五马落嚟做咩啊？搞咩 我知啊，佢哋开小差，做私帮生意卖茶咯，简直嘥晒我呢啲纳税人嘅钱啊，拉晒佢哋啦！ 你哋啊，食得和米多，快啲伸只手出嚟，等我塌晒你哋，跟我翻衙门。 你哋伸只手出嚟就真啦！ 伸咪伸，我惊你啊！我伸咗你有本事啊，锁我一笨。 哈！你个三大名簿笨乜笨啊？唔系笨咯，三大名簿 系 action 拉人，拉埋呢一个陈老爷。 喂，咪住 ，stop！ 你哋有乜嘢证据？凭乜嘢拉我哋？ 你哋抬头望下个天有乜嘢？ 有嚿云。 你哋头先不打自招，所有罪证我已经传晒上云端 cloud 啦。 我唔信， 你哋自己听下。 冇错，我卖私盐多过你食幽盐， 我贪钱多过你赚钱， 我洗钱多过你洗衫。 哎呀，真系录咗啊！我哋知错啦， 我会洗心革面啊！ 行啦，哎呀，搞掂得人案冤冤一身都松晒，你点会闷？ 系、 哎，我想借此机会。点呢一首歌曲俾唔同岗位嘅姑父收听，希望大家可以俾心机做好你自己份工，同大多位朋友讲声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一般上陪同，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转着弓飞向西。挥手到天际，找那热情王。同哥哥去找月亮，同哥哥去找太阳，从西边飞向东，人间多爱闯。像白云，像清风，衣冠上陪同，风吹云飘飘，每日移动。弓飞向西，雀雀又飞向东，海之白云，你是清风，携手到天际，找那热情王。同哥哥去找月亮，同哥哥去找太阳，从西边飞向东，人间多爱闯。走到天际，找那热情梦。 向道，人家都爱宠。同哥哥去找月亮，同哥哥去找太阳，从西边飞向东。 振奋人心的三大名捕竟然播放完毕啊！今日边个仲会写下下一季？ 来自嘅就系唔知自己做咗啲乜系列。你如果你有 Autumn 嘅话，你就知死 啊！ 系咪啊？因为如果有 Autumn 嘅话，你一定唔会放过你。我都唔知我做咗啲乜。 如果你咁话， 我唔知我自己讲咗啲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有意义噶？ 有咩意义啊？ 哇！景惡 情奸啊嘛， 系咯，同埋你跟咗大師姐咯， 系啦，壞人唔會有好報啊嘛，係嘛，即係唔好做壞事啊嘛， 好有教育意義噶， 係多謝曬。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此為止，聽日喺呢個風騷發有人再見嚟。 好嘢！ 咁頭先嗰個係咪應該係馬強的童話？ 系列第一集，第一集， 多謝風騷先啊， 多謝， 下星期見，拜拜。